任何人都不適宜作出評論，以免引起公開討論，可能構成公審。又話任何人都不應該作出毫無根據的揣測，這類的指控或者會被視為企圖影響當局妥善執行公職。政府說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任何不公和失實的指控以損害和詆毀香港刑事司法制度，必須強烈反駁。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霧，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早上沿岸有霧，日間炎熱，本週中後期天氣較涼同有雨。而家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88%。以下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有霧，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3至4級，部分地區有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三一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部分地區有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風4級，部分地區有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東南風4級，部分地區有霧，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部分地區有霧，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東北風達7級，部分地區有霧。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西風3級，能見度18公里，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16公里，東沙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西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14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25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元浩在这里，在星期一的早上和各位听众你们见面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其实确是天气都热了很多了。今天都是说到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是炎热的。最高的气温都会去到30度的，咁啊留意住啦。而家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世界不断咁样去到改变，但呢个改变系咪朝住你心入边想有嘅方法去到改变呢？这个嘅改变系唔系令到你会觉得更加舒服，定还是令到你会觉得更加唔自在呢？世界嘅改变，你有冇份参与呢一个嘅行动，呢个改变呢？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啊，佢好成功，除咗系因为啊，好似个世界迁就住佢之外，其实某程度上佢亦都要改变呢个世界，改变佢身遭嘅环境。而喺要做到呢一点之前，其实当我哋需要改变世界嘅时候，必先要先改变自己，这个世界才会慢慢跟我们有更加大的磨合。 一首嘅作品，佢哋 Super Moment， 世界变了样。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天气都可能开始就是热了，夜晚睡觉的时间很多人都可能会开住风扇，甚至乎可能都已经会开冷气。始终昨日的天气都感觉上非常热，吹着凉凉的微风就令到人觉得很快脆就可以入睡了。不过原来根据中医师讲，长期吹着风睡觉恐怕就会对健康造成伤害的。例如如果本身有哮喘或者过敏症的，就更加可能令到病情会加剧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们进入了睡眠状态的时候，身体的我们叫身体里面的叫正气，跟着也都就会一起去到休息的了。这个时候如果用风扇吹着自己的话，就会导致就是所说的风邪就乘虚而入。另外风扇转动的时间带动气流将房间里面的灰尘吹在他的鼻里面，如果本身都已经有哮喘、花粉症或者过敏症，有机会就会令到这个病情加剧。就算没有以上的健康问题，其实开着风扇睡觉都很容易造成眼睛、鼻窦或者就是口腔干燥不舒服的。情况严重的话，身体就会启动保护的反应，产生多些不同的黏液去到就是止这个干燥的。于是乎我们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时间就会容易鼻塞、头痛、肌肉酸痛等等的问题就容易出来了。另外有一些长者睡到半夜的时间，小腿可能会抽筋或者下肢会觉得酸痛的。有医师就说到了，这个可能都是跟开着风扇吹着睡风邪入侵所致。当风扇吹着小腿整晚，小腿的体温就会下降，气血运行不好就容易造成阻塞，就会引致就是抽筋一些的疼痛，其实全部都是有得解释的。如果不想因为一时不舒服而觉得就吹着风扇怕影响自己健康的话，其实睡觉的时间无论你是开风扇定还是开冷气，都不应该就是正面吹着自己，尽量令到它是产生了一种空气流动的效果。而且风扇一定要干净，千祈就不要令到它的外罩积存太多的这些灰尘，太多的灰尘就肯定会影响健康的了。一路吹的时候就一路将很多不同的尘火粒就吹到去整个空间都是，到转头呢又被你自己吸埋，咁你话几咁唔好呢？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满满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心意， 情如你，浓情难如我，请庆幸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西天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犹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新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心里听到前年年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面。 成一首歌曲《风中的歌》，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都要同听众睇睇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日间系炎热，咁啊，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预及咧就有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啊，除咗知道天气之外啦，咁我哋都话到啦，咁啊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以及咧有雨啊。啊，教育局咧亦都宣布咗咧喺24号嘅时间啦，4月24号 DSE 文凭试咧就会如期开考啦，并且预计咧将会喺7月22号咧就放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早前嘅时间咧记者会上面就表示，希望企业可以咧就俾员工避开考试人流嘅高峰，等考生能够顺利乘坐交通工具咧去到呢一个嘅市场嗰度应考噶。不过有关注交通组嘅组织啦，同埋地区嘅人士指出啊，例如系北角宝马山一带嘅学校林立，但系交通咧就唔方便，认为巴士公司应该暂时恢复翻咧喺疫情期间停开嘅部分巴士路线，容易咧就方便考生啊去到该处嘅学校嗰度应考，同埋应付咧呢一个嘅交通嘅需求。有声音指出啦，包括咧就譬如25啊、25A、27、85、108等等啦。在过往即是翻学的日子啦，会有特别的路线，好像 81S、85A 和 85P 等等的提供服务的。接载学生由东区其他地方就上宝马山。原本的巴士线亦都会加密班次。但疫情发生之后，巴士公司因应住客量减少而调整了班次和服务。有驾驶来往啊。108号巴士的车长就说到啦，其实近月因应住疫情啊，班次由20分钟一班减至到咧就系30分钟一班，因为真系少咗好多人搭啊，咁啊导致咧有好多人都会担心啊，即系如果 DSE 开考之后啦，嗰一带嘅交通咧未必能够应付到考生嘅需求。佢哋认为啊，既然嗰一带咁多嘅学校咧，咁啊系咪真系要谂一谂？喺嗰一段嘅时间，特别系 DSE 考试期间啦，将呢一个巴士嘅服务班次咧就加强咧。有议员更加指出啦，咁啊，宝马山上面嘅交通咧，本身选择咧都已经系唔多噶啦。除咗巴士之外咧，就有两条由天后同埋铜锣湾开出嚟嘅小巴士。佢估计啊，唔少喺小西湾、北角等嘅东区学生就会派往宝马山嘅市场嗰度。 认为啊 ，DSE 巴士线咧系有好大嘅需要。其实咧并唔系加开一啲新嘅线，只系希望巴士公司可以考虑咧就喺考试期间啊，就恢复翻原本嘅学校路线，否则咧就会将呢一个嘅位置形成咗好似荒岛一样。我相信咧，香港咧除咗系头先形容港岛区嘅宝马山嗰边之外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有类似嘅情况噶。可能咧真系要喺呢一个 DSE 应考期间啊，大家用多啲嘅方式咧，去到咧就系调整翻啲班次，无论系工作嘅朋友实施系更加弹性嘅上班时间，咁啊让翻多啲空位俾 DSE 嘅考生之余，喺呢一个嘅巴士、铁路等等各方面咧，可能都要因应住，咁啊有一个人流嘅加剧加多咗咧，有相应嘅措施要增加。千祈唔好俾我哋一班年轻有为嘅 DSE 考生，原本有实力争取到好嘅成绩，反而系因为交通嘅情况，令到佢哋啊马失前蹄。一首嘅作品许廷铿，早上6:25，青春颂。 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几次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到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衬上有些本钱，添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将付出那别接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晚，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遗憾？大好青春就要多贪。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都笑至到达旦。别忘掉，原是已单纯，睇失每个灾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西班牙过去24小时再多41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是接近一个月以来最低。全国累计20453人不治。另外，确诊个案增加4218宗，累计195000多宗。卫生部官员说，死亡人数、入院人数和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人数都有下降趋势，显示病毒传播已经大幅减少。随着疫情缓和，马德里一个设于溜冰场的临时停尸间将会在星期三关闭。不过，政府暂时未准备解除全国的封城措施。首相桑切斯要求国会将封城令延长两星期，至到下个月9号，但会稍微放松限制，给儿童有时间外出。意大利新增433宗新型肺炎死亡个案，是一星期以来最低，新增确诊病例亦都减至3047宗，全国累计23660人不治，仅次于美国。确诊病例增幅减至1.7%，累计178000多人确诊。政府正系密切注视趋势，研究点样放宽封城措施。现时嘅限制措施到下个月4号届满，政府将会决定到时重开边啲商业活动，以及是否允许民众外出。美国有超过74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41000多人死亡。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警告总统特朗普，指对方在疫情爆发期间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会令国家处于更危险的境地。波洛西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特朗普曾经在2月的时候宣称新型冠状病毒会好像奇迹一样消失，批评他拒绝承认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延迟作出反应，造成人命损失。波洛西强调，未来按照数据、证据和科学理念行事十分重要，不应该怪责他人以逃避责任。至于特朗普呼吁民众不要遵守由州政府颁布的居家令，波洛西说，特朗普此举只是想分散大家注意力，掩饰自己未能就疫情提供足够病毒测试、治疗和追踪感染者等。北韩否认领袖金正恩最近曾经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上周末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收到来自金正恩一封很好的信。朝中社引述外务省说，无法得知特朗普所指的是否过往两位领袖之间的亲不信来往，但近日北韩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写信给美国总统。声明又说，将会具体分析美国领导人将毫无事实根据的内容透露给传媒的意图，并警告朝美领袖之间的关系不可以随便拎来谈论，更加不能够用作一己目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6:35啊，吓啊，啱啱36分啦。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啊，天气咧就开始炎热啦。最高嘅气温今日都去到30度嘅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啲天气嘅变化啦。早晨啊，各位听众，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拳头陪住你哋。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的时间啦，早两日嘅啫，咁啊财委会啊，立法会嘅财委会咧通过咗第二轮嘅涉及1375亿元嘅防疫抗疫基金拨款，多项包括咧就系中小企融资担保嘅计划啦、旅行社啦、酒店业等等嘅资助措施，咁啊亦都喺当日开始咧就陆续接受申请啦，另外部分资助咧就会直接啊转入受惠人嘅账户噶。有啲嘅细节嘅，资助计划咧就已经开始咧就接受申请啦。首先符合咧就系会社房屋安全条例第376章发出嘅有效合格证明书营运嘅合资格会址啦，可以一笔过咧就系获得10万元嘅资助，截止申请日期咧就系5月18日嘅。好啦，旅游业方面又点咧？旅行嘅代理商以及咧从业员支援计划同埋酒店业支援计划，亦都开始咗咧就接受业界嘅申请。截止日期咧就系分别6月15日同埋5月18日。呢个计划系点嘅咧？就计划啊，将向每一间嘅持牌旅行社代理商就发放津贴噶，金额由20000元至到200000不等，视乎翻咧职员嘅数目而定啦。預計咧就大概咧係有1730间嘅旅行代理商咧就會受惠噶，而每名旅行代理商嘅職員同埋佢哋嘅叫做持證嘅導遊啦、領隊同埋自由作業者，每一個月亦都會發放5000元嘅津貼，為期6個月噶。預計26000名嘅從業員咧就會受惠噶。仲有咧，就可以向每间持牌酒店啊，发放最高嘅40万元津贴。咁啊，预计300间咧嘅酒店咧就会受惠。邮轮业方面又点咧？政府就会为启德邮轮码头营运商提供每一个月固定租金同埋管理费嘅宽免，为期6个月噶，并且向取消一啲嘅叫做航次啊，欠航次嘅邮轮啦，公司就重新咧就预订航次，以及咧就提供泊位订金退款。政府更加咧就会直接通知啊邮轮码头营运商同埋相关嘅邮轮公司嘅有关安排。好啦，另外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底下，100%担保特惠贷款嘅总信贷保证承担额咧就会增加去到500亿港元。嗱，每间企业最高嘅贷款额咧就增加去到400万港元啦吓。而还息不还本嘅安排咧就会延至到咧就系首12个月。咁啊，贷款咧就会下个1号，即系19号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开始接受咧就申请噶啦。咁啊，申请期延长至到1年嘅。环保方面都有㗎喎，咁有一个呢就係叫做都市固体废物转运服务账户持有人补贴计划，今日为都市固体废物运输业界提供700万嘅支援㗎。环保署就表示啦，今次嘅计划呢就会喺每一个嘅本年首季经营中嘅合资格私人废物收集商，即是呢本年1月1日至到3月31日曾经将都市固体废物运送至到废物转运站或者堆填区的都市固体废物转运服务账户，提供一笔过8000元的特别津贴。咁啊，計劃預計咧就有8000个嘅相關私人廢物收集商啦，當中有70%咧就係個人帳户。咁啊，署方會一個星期之後咧就分別咧就寄出呢一啲嘅支票俾到佢哋嘅。咁希望等等嘅措施咧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咧呢段時間啊共度時間。香港咧需要團結嘅，咁啊我哋喺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啦，面对住好多嘅困难。其实同样医疗界都系一样面对住好多嘅困难。佢哋更加咧系喺呢一啲嘅重要嘅时期咧，担当住咧就系先锋，为我哋咧就系去到同啲病毒咧就拼搏嘅。我哋更加要咧就系俾多啲掌声佢哋。 从不 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五度，相对湿度89%。今天早上继续女主人妹妹在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我系一个仔妈， 哇！做咩今日？喂，我知啦。 标准啊，标标准啊， 标准最标准啊！你，我话俾你听，你日文仲标准过啲日本人， 唔系嘛？有啲人好似简单啲噶，我系哦，我系哦，系咪得？ 我系哦，我系哦都得嘅， 系 我系个仔妈咧，就有礼貌啲咯， 有礼貌啲。 日文有个 concept 嘅，好得意嘅，越长嘅日文越有礼貌。 哦， 系啊。 咁如果讲早晨系咪要鞠埋躬噶，点下头噶？ 系嗱，你见嗰啲百货公司就晨早，例如十点开门咧，你一开门嘅时候就。一路鞠躬，伊拉西马舍，我系个西马， 嗰就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同埋同你讲早晨嘅。 我知啦，即系嗰啲嗰啲戴住啲黄色帽，孭住个红色背囊嗰啲小朋友 咧， 喺街翻学嘅时候见到小朋友就咁，我系哦，我系哦， 系啦， 突然间见到婆婆出现啦， 就我系个西马。小朋友咧对佢哋唔系话唔尊重小朋友， 系 小朋友嗰啲日文，唔系话佢哋日文又唔好， 系 因为佢哋日文比较简单。 系 我哋好多时学日文嘅时候咧，譬如学我喺个斋马室，系一啲有礼貌嘅日文嚟。 系， 但系佢哋又唔会下下咁有礼貌嘅。细路仔我 hi 都得噶啦。 系， 系啦，好啦，嚟到我哋今日便当之间，便当时间。 突然间咩节 目嚟噶，我做过未噶？ 无啦啦喺度 Ohio， 真系 Ohio 啲乜鬼嘢咧？一定系同日本餐有关。 梗系啦，今日整个日本味嘅便当啊！ 系点样日本味咧？呢、這个 喂，日本味嗱，煮熟嘅日本味。 哇！你而家 你 话 翻俾 听众听 啦，不如 就系连你都要介绍日本嘢，我真系好想听啊！呢、這个 系啊，好似我冇货咁系咪啊？要挑战你都够胆做 系咯？咩事啊？咁样 嗱，泰国嘢讲咗好多次噶啦， 泰国嘢系啊， 即系鱼露啊、柠檬叶啊、青柠味啊，呢啲就冇得输噶啦。加咗啲嘢就一定似泰国味噶啦。 系啊， 你话翻俾我 咩九层塔啊？ 系啦、 啊， 加啲乜嘢味？加啲乜嘢味？一定似日本味。 木鱼啦， 嗯， 日本豉油啦， 系。唔煮噶啦，你唔煮噶啦，你似乎你嘅日本嘢都好简单啊！ 我 真 谂到一样嘢， 未淋使咩加啊？ 要我谂到蟹柳突然之间，嗱蟹柳真系好霹雳喎！ 系 蟹柳真系一个好惊天地泣鬼神嘅发明嚟嘅。我细个食嘅时候，我真系以为蟹嚟噶。 系，同埋你真系觉得一食蟹柳就系食日本嘢啦。 我以为食蟹柳真系哇，咁得意只蟹只脚咁得意，只脚讲到 咁齐整嘢， 系啦。大个咗先知道。原来是鱼嚟嘅，好啦，蟹子系个非常之大嘅发明嚟嘅，你 系 以为真系食蟹啦，系咪蟹子嘛？ 系， 你点觉得原来是鱼子嚟嘅？ 俾人加咗好多年系咪？ 系啊，嗱，三文鱼子系三文鱼子啦，蟹子其实非鱼子嚟嘅，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哇，佢哋嗰啲名就系，哇， 系 是真是假？如似雾迷离咁样、 啊，你都似雾迷离啊！我而家问紧你，你而家讲紧啲食材，觉得系日本嘢嘅味道。 你头先讲到 有讲调味料， 要加埋味淋啦， 系 咪先？有阵时候可能加啲醋啊、日本豉油啊，呢啲头先都有啦。 系啊系啊， 咪先都系wasabi 过嚟调味都几好、 啊。清酒啊， 清 sake 系啊， 日本嗰啲煮食酒啊， 系啊 系 啊 ，sake 我通常而家直接落 sake 噶啦， 系啊， 屋企太多。 同埋 sake 咧，喂，咁几时上嚟帮你清咁啲啊？ 下次我。真系太多乜嘢啊！昆布味嘅 sake 有，跟住有啲系果味嘅 sake 有。 我帮你手，我好中意帮人的。 所以拎咗去煮餸啊，多到拎咗去煮餸。 同埋唔错啊，因为咧，你譬如用我成日最中意嘅花雕啊，或者米酒啊，甚至我有时攞威士忌啊咁样咧，系啊，因为方便，好似好顺手咧，饮紧都系倒啲落去。 系啊。 咁但系日本嘅清酒呢啲，你係好容易拿捏嗰個酒味， 係， 同埋佢會多少幫你提升個甜味。 冇錯，喂，我最近發現咗一個餸， 嗯， 花螺， 係 清酒煮花螺，話俾你聽，真係一絕啊！ 切，咁同清酒煮蜆有咩分別啫？換咗個花螺啫嘛，而家先發現， 特別香咧。 哦，因為那粒螺鎖到多啲湯， 係啦，仲有嗰個螺咧， 嗯。 好衰嘅，佢入面最灰色嗰嚿嘢咧，有陣時唔覺意食咗噶嘛，嗰嚿嘢都有啲沙茄味噶。 係，佢嗰度最淋淋可以熟多啲啊嘛。 係啦，有啲人就話嗰嚿係 air 啦，係啦，但有啲人就話內臟啦，係咪先？ 係， 有陣時唔理我食咗我由佢噶啦，我成身都係嗰啲污糟嘢嚟噶啦而家。 咁咁日式嘅嘢都要揾支竹籤撩佢出嚟，還是咁樣啜佢就得啦？ 啜咧就未必啜到嘅。 係咯，都係要撩撩。 啜完啲酒，再攞支竹食埋佢。哇！喂，淨係呢一個都可以做即場便當喎。 好啊！ 你攞啲沙茄，再攞埋嗰啲花攞翻去，你灼一灼翻去，浸一浸，拎翻去嗰度，大家喺度啜。 好啊，好啊，你試下帶呢盒嘢翻公司，然後就見到你行過，就諗住已經啤咗你一下，都諗住放過你，行去第二轉。见到再啜多两下，都吸啖气，跟住第三转再行出嚟，见到全公司喺度，你觉得我系咪会教呢啲菜式俾你带翻公司？ 系啊，都等信封噶啦，到时 系啦，你自己谂啦。 经济唔好啊， 你自己谂啦。 系好彩你提一提啫。 系啦， 唔系你下个礼拜见唔到我。 系啊，带啲翻到去噶，好嘛？翻到公司噶， 好 嘛？ 好啊，好啊，叻 整个山姜汁， 山姜 系啦，整个豚肉。 哦，系 豚肉生姜豉， 即系猪肉啦，生姜猪肉， 整个日本啲嘅名都唔得啊！ 我啲听众唔明豚肉嘅，讲讲猪肉先。 其实咧就姜汁煮猪肉， 系啦，就姜汁 就变咗豚肉生姜。 姜汁撞猪肉好听啲，豚肉啊，红姜叶豚肉。啲红，你讲啲姜系日本嗰啲红色姜嘛？ 我就谂紧用普通姜嘅，都可以用红色 姜。红 姜 或者系日本嗰啲咧，有阵时我哋食食寿司，佢咪俾啲姜咧， 都得 嗰啲姜一片片嗰啲姜， 快靓正添嗰啲， 好鬼食好食嘅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甜地又姜姜地咁样。 咁 總之整個生姜燒啦。其實嗰個姜咧， 唔係喎，你話生姜燒喎、 啊，係啊， 我屋企揾鬼燒啊， 唔係個燒意思 咧，攞火柴啊？ 咦，我有冇扮曬色，然後錯咗㗎？ 幾時都扮曬色， 係，但係幾時都唔會錯㗎。嗰、啊那個燒我意思煮咯， 嚇、 啊，得唔得㗎？ 攞、哦、個嗰啲鐵板， 係啊，煮下煮下， 嗰就叫做燒， 炒下炒下咁、 啊、 樣， 就唔係攞個打火機嗰度燒嘅， 唔係嗰啲算唔算燒啊？ 都算， 都算 ，sukiyaki 都係燒啊，係咪先？ 好嘢好嘢，嚇死我，以為喺度扮曬嘢，然後錯曬咁樣啊？ 你大聲得嚟又啱嘅， 冇錯啦。其實我講緊呢樣嘢，只不過係好似我哋整洋葱豬扒咁，洋葱豬肉咁嘅啫，咁簡單 嘅。個豬扒使唔使剁剁佢啊？ 我哋今次唔好用豬扒，因為我哋想快靚正啊嘛。我哋用豚肉打邊爐嗰啲。 火喎，嗰啲豚肉好鬼衰㗎，你嗰啲好食㗎， 真係八寶嚟㗎嗰啲，好快就一掂到熱辣辣，即刻熟埋一嚿。 人哋減緊肥㗎嘛，你整啲咁好食嘅嘢， 買啲瘦啲嗰啲咯。 肥先香， 唔系就系咯。咁你都可以自己买瘦肉切嘅。不过你如果有嗱，如果我整咗两盘出嚟，一盘用瘦肉煮，一盘用呢啲打边炉嘅豚肉。 瘦肉嗰啲留翻俾你啊，不如。 咪就系咯，就系咁啦。其实我哋只不过系爆咗啲洋葱，爆埋啲猪肉，就系、是、咁样。 啲姜咧， 系啦，啲姜咧，我就有几个方法任你哋拣嘅。你可以揸啲姜汁啦，可以刨啲姜蓉啦，亦都可以将啲姜切一条条咁样姜丝咁啦。 姜丝， 冇错， 姜丝就搭埋张天师噶 啦。系啦系啦，亦都可以用你讲嘅红姜啦，或者食寿司嗰啲腌过嘅酸姜啦。 系啊系啊， 冇所谓， 冇所谓 嘅。你中意边只姜味，三样姜都落晒去都得。系啦、 啊， 我哋需要唔同嘅姜味啫，系啦， 彩虹姜咁啊，呢个叫做乜嘢姜都有， 杂姜啊，姜丝系啊，杂姜丝饭， 原来张天师要食紧 啊。咁其实就我就会用可能整粒蒜片，爆一爆个镬，爆一爆咗洋葱，系啦。咁跟住咧就摆嗰啲猪肉落去啦。 啲猪肉系喺个爆过个镬入边， 系啦， 咁就会香啲啦。 啲洋葱差唔多透明嘅时候就摆啲猪肉落去啦。咁、哦、我哋平时港式嘅你可能会落豉油啊、蚝油啊咁样，我哋变去日式啊嘛，咪就 系 你中意中意嗰啲啦，系啦，味淋啊，日式酒啊，日式豉油啊，系啊，加埋啲姜味啊。 哇！ 其实又系讲紧几分钟嘅嘢搞掂、 哎。我突然之间又谂到啊、 嗯， 日本人好中意咧就系萝卜丝啊。 嗯， 你加少少萝卜丝或者萝卜嗰啲切片，切片再整切到佢一条条咁样，又唔使丝太幼嘅，有阵时 丝 辛苦啊，切粗少少嘅萝卜条咁样，其实摆埋一齐都 OK 喎。 冇问题噶。系啊，你要多少少时间咯，可能整洋葱嘅时候就要摆埋萝卜咯，因为都想去淋啊透透地啊，然后一阵间索啲味噶嘛。 哇，整到个日本米喺度咧，哇！不如简单啲，我哋 开个饭盒嗰时就要讲点讲啊，日文食饭啊， 好意思咁样，唔系いただきます。 点啊？ いただきます。 慢啲。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得得嘅嘛，跟住就 食 得啦， 系咪啊？ 哇，仲可以揾埋嗰啲咧，即场唔系即系即食嗰啲啊吓，即食嗰啲面豉汤咧。 你次次我整日本嘢，你都系挂即食面豉汤配佢嘅。 系啊，快靓正啊嘛， 系系。 你谂下嗰啲即食嘅面豉汤几多钱咧？你真系可能三四蚊一碗。 系啊，几蚊一碗。 哇，平喎！ 跟住就觉得自己而家虽然翻紧工，但系都唔觉意去咗日本一转。 系啊， 系啊。 即系而家搭飛機難，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飲啖綠茶， 系啦、 啊，哇 哇，真係蘇巴拉斯啊！話俾你聽， 你話係咪？點解？點解？點解？ 蘇巴拉斯真係非常正啊！ 即係爽下咁啊！ 係啊， 蘇巴拉斯啊， 蘇巴拉斯啊， 蘇巴拉斯！ 哎、今日咩咩唱都最蘇巴拉斯啊！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遇见，你 壮志，岁月却随人善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之中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云童年。如若一番真挚决。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日现，察觉你也都被损，让我现时已暖，最吓到那些寒暖，我怕再说得远传，只后悔凝望你越行越远。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山迹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没人与是永恒不改变， 这首歌曲的 Robin and Candy 红白。 等不到某天你着粉色， 如果像美美所说，甚至乎真的用那些日本的红色僵尸，哇，令到你这些的豚肉僵汁呢就真的更加漂亮了。好了，先听听龙虎帮的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回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估下今次呢首歌是以 DJ 哪位成员同佢嘅另一半作为蓝本呢？ 人何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红方，不怕再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还能互安慰，不必天气多清朗。 DJ 话今次想写一首开心情歌，因为大家都公认住啊嘛 ，Tim 同埋太太之间嘅关系咧系非常 sweet 嘅，于是用咗佢哋嘅爱情作为蓝本。作曲 DJ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 DJ 黄少明，监制 Howin 阿 Tim， 上榜三星期连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DJ 银河修理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九人做测试，了解有冇隐性病人。另一名确诊嘅35岁男教师属外地感染。另外，卫生署今日开始会派多一个收集样本瓶，比起机场抵港人士，要强制检疫14日嘅人士喺第12日交回样本，一般第14日之前会知佢系咪确诊。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 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蚊三个好靓啊！埋嚟睇下拣下啦，阿姐你拣成个钟拣老公咩？ 并唔系拣老公先要认真拣嘅，正所谓只要有得拣，都要用心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前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嚟，大力啲推我啊！ 我推緊啊！ 喂呀，游乐场唔系闩咗咩？你两个小朋友玩乜嘢啊？ 冇啊，我见到有个有碌嘅铁架咧，我哋咪攞嚟玩咯。 呢个叫流动工作台，系做嘢唔系玩噶。吓， 咁细眼仔，你快啲攞翻嚟咯。 喂，唔好啊！个流动工作台离地面2米噶喎，起码。 哦，唔使惊，我有2米3，细细步落到嚟噶啦。 哇！咁都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流动工作台嘅轮有所实，工友开工自然安全又踏实。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啊，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嘅节目啊，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除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之外，仲有啱啱都翻咗嚟啦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出边嘅天气，你觉得系点？系咪真系热咗好多咧？ 哇，我真系觉得好热，我今朝听到你咪话咧热咗嘅， 系啊， 跟住之后我就谂啦，哇，系。咁我真係都係換返件短袖衫安全啲喎，咁 係咪？ 咁於是乎我就嗱嗱聲換咗件短袖衫先出門口啦。咁跟住呢我就驚啦，會唔會呢公司啲冷氣都凍呢？因為你知有時我哋直播室啲冷氣都凍㗎嘛。同埋始終交通工具呢，因為早嘅話呢個人嘅流量就少嘅。咁人少呢自然好似 凍喎。 係啦，好似覺得凍啲喎。咁嗱嗱聲又再加返件外套咁樣啦。哇，但係真係唔得，因為一行出門口呢，你会发觉哇，唔知系咪期望同埋实际嘅体感有落差咧？ 点啊？ 好似觉得又焗啦，又热啦，加上阴天咧，我就喺度谂啦，啊，似唔似系会咧牛雨前夕嗰一种嘅局促啊？咁，所以我就谂，今日可能咧，大家都真系要做好准备啦。如果呢个钟数咧，即系特别系嗰啲咧跑步啊、运动嗰啲人士咧，我今朝早见到有人咧，仲系着住嗰啲长袖贴身嗰啲运动衫啊。咁我就觉得可能系时候都可以换翻件咧，即系夏季款式嘅，即系啲背心啊，或者系啲短袖咯，系咯。 长袖真系爆汗爆得太犀利啦！ 系啊，我谂可能都系锻炼嘅一部分嚟，不过就可能有啲辛苦啦。 呢个都可能系锻炼嚟嘅，即系正如而家戴口罩跑步嘅话，都系一个 都係好辛苦嘅。 係啊，我都覺得好辛苦啊，戴住口罩。 夠氧氣啫，我真係有見過啲人咧係踩單車又戴口罩啦。跑步又戴口罩啦，其實真係唔夠氧氣嘅喎。 我覺得咧踩單車都還好啊，因為你始終咧其實成個人嘅運動量咧都係喺下半身多啲啊嘛，即係可能腰力啊、腳力啊咁樣啦。但你跑步咧，你其實成個人咧，你係會即係有個流量咧，你會覺得係個血嘅循環咧係好勁嘅。咁然後個心跳又會加速嘅，即係尤其是你上次教我咧要戴住個手錶去睇住自己心跳嘅時候咧、我真係望住 你又咁做嚟啊！ 我就望住自己，即系跑咗几耐咧？大概个平均心跳系点咧？咁、因为我自己 好 set 嘅喎，仲有啲分群系啊， 下次再问下你。 例如如果你唔想个心跳去到170咁高嘅， 系嘛？佢会响噶， 你可以 set 到佢即系喺度震提你咁样咯。 哦， 系啊，咁你就咁上下停一停先咁样， 系嘛？惊晕低啊？ 系啊。 啊，都幾好啊！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如果今日咧選擇啲衣著嘅時候咧，我覺得短袖衫加外套或者披肩咧，女士們都係幾好嘅選擇嚟嘅。 嗯，咁大家留意翻啦。不過咧，我尋日咧都喺屋企附近見好多人咧。踩單車嘛，咁、當然有啲有戴口罩，有啲冇戴口罩啦。不過重點其實係想講咧，其實而家踩單車嘅人好多咧，我唔知點解係年輕嘅一輩啊，再細啲嘅一群啦、係咪即係踩單車嗰個叫做安全嘅意識咧？我覺得好似大家越嚟越低 啊！好唔安全咩？你見到嗰啲 係啊，第一我見到都有幾多人冇戴頭盔啦，係咪先？咁有啲就好好嘅，又戴頭盔，又有嗰啲單車手套， 係 啦，細路仔有啲都有嘅。不過咧，佢哋咧好多時，例如突如其來咁，你知而家單車徑咁多單車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會突然間 double break 噶嘛，好成日 double break 嘅，因為你哋學成日排隊嘛。一 double break 嘅時候咧，我由細到大嗰個訓練或者學習對單車嘅理解就係、左手右手就係分別掌控住前轆同後轆嗰個嘅剎車系統噶嘛。而家嗰啲咧，佢哋唔撳噶， 唔撳咁點 揼？撳個 brake 咯，跟住就將只腳咧插落個地下度，成一聲。 好想買新鞋都唔使咁嘅。 即係佢唔係嗰只你諗住好似溜冰咁一個打橫咁嗰只剎車，佢唔係喎。佢純粹只不過係將只腳咧，左腳或者右腳落地，就去到當臂力咁用去剎。 其實好危險， 其實好危險啊！你講到啱，真係好危險。即係嗰個叫剎車嗰個嘅叫做效能啊，或者個作用咧，又唔係話好大喎、啊。咁你就成一聲嗰下，你要有一段距離先剎到掣啦。二嚟就係你又容易失平衡啦。係 啊， 所以我覺得我仲見到好多係人係咁樣喎、 啊。同埋因為如果你個腳嘅力度咧，比起你想象中個摩擦力咧，其實係唔夠距離嘅話咧，你分分鐘隻腳好容易會咬咗入去咧，然之後攝咗喺單車入邊咯。 唔好啦，各位即系如果要踩单车嘅人士啊，咁啊始终咧安全先至系第一噶。咁啊单车咧发明就好好嘅，左右手俾你两边都可以刹车，系咪？咁啊用翻啲正常嘅系统咧去到刹车，咁啊开心啲踩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梗系揾阿 Didi 出嚟倾下只偈先啦。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系啊，我头先讲开咧，嗰啲单车径，单车径都系交通工具啊， 系咯。 哇，啲人刹车咧，其实系左右手嗰啲有阵时都唔用噶，净咁攞只脚咧放落地下嗰度当臂力用啊 ，Didi 真系好危险啊，系嘛？ 系啊，同埋咧，你头先讲开单车径啦，单车径咧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知唔知？其实系属于违法噶。 系啊，呢样嘢真系 Didi 讲得好啱啊，又系要提啊。有阵时我喺嗰个嘅叫做行人路嘅地方咧，我真系谂住跑步啦，哇！一扎单车冲过嚟，我真系忍唔住同佢哋讲诶，咁多位单车径喺隔篱啊，咁样。 系啊，违法噶。 系啊，佢哋仲秒我添啊。 咁啊，唔好啦。系，同埋喺马路上面其实都好惊噶，嗬！揸车嘅人士咧，见到啲单车，哇！我都会直刹， 系啊，真系 横冲直撞咁啊，成日都嗬！ 我都好担心啊，见到嗰啲单车人士咧喺个马路嗰度咧，哇！咁样即系如果我系驾驶人士，我会好担心咯，系咪先？ 咁啊，好啊，我哋唔讲单车，就讲咗四个辘嘅车先啦。咁啊，四个辘嘅车周围都系冇嘅，而家 吓，我周围都系冇啊。 系啊，今朝嘅交通都好啲嘅。 系啦，咁只不过系略略大个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咁不过都系有啲道路工程，提提大家啦。喺东区走廊噶吓，咁就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嘅。 冇啦，咁多啦。 冇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啊，你继续去喺交通组嗰度咧，就准备定啊七点半嘅交通消息啦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拜 拜。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揾阿 O 出嚟咯。早晨啊 O， 早晨啊，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系天气方面系点咧？ 天气方面今日就都几差吓，对比星期六日咧，阳光普照啊，大家都觉得喂蓝天白云咧，今日就难免第一就睇唔到太阳啦，第二咧望向狮子山嗰度先啦吓，咁净系见到狮子山嘅山脚嘅啫，咁啊狮子山个山身同埋狮子山个山头咧都完全睇唔到嘅，咁啊俾云同埋大雾笼罩住啦，咁我估计今日天气都真系冇琴日咁好，琴日即系大家觉得系夏天 feel 噶嘛，即系好似头先 Barbie 同埋小白讲话，大家都要换夏天衫啦，咁我觉得咧温度上系夏天温度嘅，不过你话喂有冇琴日咁好天咧？即系大家都有啲朋友直情戴住口罩都去沙滩晒太阳啊，咁啊应该。除了一个泳衣泳裤印仲会有个口罩印咁样出几搞笑啊， 如果口罩印都真係几搞笑 喎、啊。係啊，咁但因为你又想叫做真係戴返个口罩啦，咁但係你喺嗰啲 outdoor area， 其实沙滩就即係都几密集㗎嘛，大家都知道。即係你话行山都话有得喐下行下流动下啲人唔係坐死喺一笪地方。咁但係你喺沙灘曬太陽，咩叫曬太陽？就係、是、你可能喺同一個地方個零兩個鐘都唔喐，咁喺張沙灘凳嗰度攤住啊，即係飲下嘢啊，即係睇下書好 chill 咁樣。咁但係當一個人係咁，有十個人係咁，一百個人係咁，咁就即係變咗好密集咯。咁放心，今日應該就冇得去沙灘㗎啦。個天氣都唔係太允許。不過喂，今日咧。叫做等车嘅人咧， 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吓亲我啫，头先唔好啦，憋咗一声好大声，系吓亲听众都唔好意思啊吓，系 系啊，喂，今日咧见到啊啲叫做翻工嘅人唔系好多，咁啊意思可能都系有啲朋友连住啲星期六日咧去放假啦咁样，咁所以。即係禮拜一嘅早上呢啊返工嘅人算好多啊，咁所以即係交通方面都好似頭先 Didi 咁樣講啦，一切都係正常嘅。 明白，不過呢天氣方面呢就有覺得有少少不似預期，因為就咁睇天文台嗰個顯示呢，我覺得係天晴即係幾好嘅，但原來阿歐都話俾我哋知道啦，獅子山都睇唔到啦，係咪先，咁天氣都冇尋日咁好嘅。好啦，唔該曬歐，唔該曬，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又要麻煩你啦吓。好，转头再见。好啦，今日天气方面的而且确咧，天文台就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咁啊天气较凉以及有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1至2嘅低水平啦，所以我先觉得奇怪，我以为出边都几爽朗嘅天气、 就咁睇字面嘅显示咧，就真系以为系噶。不过体感同埋眼睇到咧，就觉得灰蒙蒙一片好似好焗咁咯，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自己出门口嘅时候留意翻多啲天气，咁啊选择一啲适合嘅衣服啦吓。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我哋有 Andy 何安达系嘛， 冇错啊， 一齐听听。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Barbie。 嗱，知道咧疫情期间咧，好多人咧都会喺屋企入边咧就避免外出啦。不论系要检疫嘅又好，或者咧系一啲好尽责、好保护自己嘅市民亦都好啦。咁可能咧生活习惯上面，甚至乎咧留意嘅资讯啊、行情咧，都会有所改变噶。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平时上网。或者是看電視的娛樂很多時候都是跟體育有關的、大家知道啦，現在基本上足球又沒有了，籃球又沒有了甚至奧運都要延期了，所以呢、大家的焦點呢都好像突然之間、很大的失落、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其他取代這樣咁其實係即係正話講話嗰啲體育活動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中意好唔中意好啦、就牽涉到咧係賭博嘅。係。咁既然啲體育運動冇咗啦，咁即係嗰啲相關嘅博彩咧，其實都停曬㗎啦。 好大影響喎、啊，咁。 係啊，咁點算咧？咁就有啲咧係做呢方面網上高嘅博彩公司咧、就講話咧，就因為呢個疫情啊，即係佢哋係個。 嗰啲總嘅投注額咧，喺體育呢方面咧就基本上係跌咗八成嘅啦。 哇！ 咁但係咧就同時咧啊，又有即係呢啲叫做係日計世亦計命， 有新嘢有另起爐灶啊！ 關於係政治選舉嘅投注額咧，就上升咗200%。 嚇乜政治選舉都可以投注嘅咩？ 嗱、啊，咁就睇下你喺邊度啦。咁喺美國嚟計咧就唔得嘅。簡單啲嚟講咧，就你唔可以係用呢樣嘢嚟做博彩嘅。法國同埋意大利咧都唔可以就住啲選舉嚟做博彩嘅。但係咧就加拿大、澳洲同埋西班牙都得。大家知道啦，英國咧就更加啦，英國喺呢方面咧就係、是、可以話執牛耳噶啦，即乜都有得到嘅。咁或者我哋講翻美國啦，即美國最近咧就一單比較特別啲嘅新聞。咁佢哋嗰個背景咧，其實就係、是、雖然我哋成日覺得 NBA 啊咩籃球啊嗰啲，梗係賭得好緊要啦咁樣。咁其實就係兩年之前咧，就聯邦政府咧先至係取消咗一條法例咧，係禁止就住職業或者業餘嘅體育運動去博彩嘅，即係其實合法化係講緊兩年之前到嘅啫。咁而家咧就美國嗰啲州份裏面咧，就大約有40個度啦，就自己已經係將佢合法化咗啦。咁啊，正正式式係可以即係落住係就住球賽去博彩係得嘅。咁有啲州咧就係仲立緊法啦，就仲未係得嘅。咁因為佢哋除咗聯邦法例，仲有自己州政府嘅法例啊嘛。好啦，呢個係講緊體育啫喎，即係體育都係兩年前先至係開放禁賭嚇。咁、選舉咧，其實基本上到而家咧都唔可以投注嘅。但係咧就係、是、早幾日咧喺西維珍尼亞州啊，就有一間博彩公司咧，佢就申請緊啦，即係希望係可以係就住呢度有啲突破啦。咁佢就以為咧，就自己已經係攞到個批准， 有得以為嘅咩呢啲嘢？ 因為佢同嗰即係嗰個管制機構咧，嗰啲文書往來咧，佢以為自己已經 OK 咗啦。咁就開放咗，即係將嗰啲博彩嘅賠率啦，即係今次個總統選舉啦，主要係講緊咁，同埋亦都開始係接受投注嘅。咁但係一個鐘頭之內咧，其實即係政府就話俾你聽，唔得喎。你而家偷咗寶，其實係唔得嘅。咁啊，呢間公司咧之後咧都道咗歉嘅。咁就即係話咧，係曾經有一個鐘頭到啦。 但係嗰一個鐘頭裏面嘅數據可能係好緊要嘅咯喎。 咁佢收咗幾多錢我唔知道啦，睇唔到啦，報道裏面。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全咁，即係成個美國裏面全部唔俾你就住總統選舉啊，即係呢啲選舉咧係做博彩嘅。咁如果你要想正式合法咁樣去做咧，你要向佢哋嗰個商品。及期貨交易委員會、即係佢係當你咧係有少少似係股票買賣。係 咯，我聽落去就覺得好似同啲投資有關喎，真係。 冇錯啊，即係如果你要合法咁樣做咧，就要由呢一個委員會咧就出一個證書俾你，話我哋唔會起訴你嘅，即係有豁免啦。咁而家佢哋俾出嚟豁免咧，其實得兩個嘅啫，就俾一間喺新西蘭嘅大學，一間美國本土嘅大學。咁主要咧都係因為佢哋個出發點咧。都唔係真係我哋賺錢嘅，即係愛嚟係做學術研究嘅，即係睇下啲人咧，即係如果要用錢去估邊個贏，同真係喺事實上投票出嚟個結果咧有冇差異咧咁樣，咁亦都同啲我哋成日講話啲民意調查咧個比較嗰、那個賠率啊之間有冇唔同咧，邊個更加係反映到最後選出嚟。那個結果呢咁樣、 心態上應該就覺得自己俾咗錢嘅應該係著緊啲，咁啊應該真實啲啩？ 但係唔係個個都擺錢落去噶嘛？ 咁都係嘅。 咁就到而家咧，基本上即係啲學者睇翻出嚟咧，就係、是。 都分唔到個勝負啊！究竟係民意準一啲，即係民意調查準一啲啊，亦或呢啲博彩準一啲咧？似乎就睇唔到嘅，即係冇一個好明顯嘅趨勢 嘅。都係嘅。有時即係就算你話博彩上面咧，雖然自己係要去選擇一個目標去投注啦，但係有好多時咧，可能都係敗甩噶嘛，即係覺得誒是但啦，求其揀一個啦，睇下到底最撚尾嘅運氣會唔會真係令到佢選到啦咁。就同可能咧，大家即係覺得誒邊個做總統都一樣嘅啫，即係嗰一票。當我真係諗唔到點投嘅時候，可能投棄權票唔定，又或者係即係揀一個相對地覺得冇咁差嘅都唔定咯。即係大家選擇嗰個方向啦，可能有時都未必係百分百了解得曬嗬。 係啊，咁所以就講話係即係冇一個好清楚嘅傾向啦。反而即係嗱，而家就講話就住啲選舉，無論係地方選舉、州嘅選舉，因為總統選舉咧，基本上美國都唔可以誒愛嚟做博彩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我喺美國唔博彩得。我可以在英國落住噶嘛，喺嚟到落住，咁所以即係佢哋賭業咧都一路講緊咧，就係其實應該要放寬啊，放寬啊咁樣。咁雖然而家咧就係未正式美國人可以喺美國本土嗰度咁樣落住啦，但係有啲博彩公司咧都整啲嘢出嚟咧係俾大家玩下嘅，即係譬如咧佢哋係你估中咧就有有一萬幾千獎金咁樣啦，咁佢出咗啲有關嘅題目咧，好得意嘅，即係譬如佢哋會其中一條咧就係譬如呢幾日之內，呢三日之內究竟咧特朗普咧就會喺佢嗰啲推文上高就講中國病毒講幾多次咧咁樣， 咁都有得估， 有噶有噶， 係真係無奇不有啊！ 咁呢條題目當時嘅答案咧就係一次嘅啫，係咁甚至咧即係我哋講話即係呢啲暫時冇得到啦，咁奧斯卡有冇得到咧？奧斯卡咧就係有啲地方有得到，有啲地方冇得到，咁原來成個美國咧就得兩個州咧係有提供呢啲博彩嘅啫，咁所以我哋成日以為係美國好多嘢都賭得咧，事實上其實就唔係咁樣嘅。 不過即係有時咧講緊嘅呢一種博彩咧，某程度上可能都係反映咗一啲民意，又或者係啲人自己嘅心之所向嘅。咁到底可唔可以咧同呢個民意調查去比美咧，就真係唔知啦。亦都期待住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嘅後續啦，會唔會真係將來咧放寬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大家真係見到真章啦，睇下數據上面啦，或者係數字上面咧，同最撚尾嘅大選結果咧係咪真係掛鈎咧嚇？咁啊真係拭目以待啦！今朝早唔该晒 Andy， 好啊，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烛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拆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你好，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街路，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 半钟之前呢，我哋搵嚟一首嘅作品，佢哋系嚟自 Dear Jane 银河修理员，出面25度嘅气温啊！呢、這个时候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昨晚有群组怀疑违反限聚令，警方向7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昨晚大约7点接获投诉，有人群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和奶路神街交界聚集，怀疑违反限聚令。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7人在现场聚集，并有多人聚集围观。之后向7人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分散，但是他们不听，于是向7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包括4男3女，年龄介乎13至34岁。现场所见，聚集人士当时摆设摊档、派发口罩等的防疫物资，亦都是摆放了反修例相关的模型和贴纸，并披上旗帜，不时有市民聚集倾偈和高叫口号。本港新增2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包括一名机场女地勤是本地感染，是相隔大约10日之后再次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47岁的患者4月6日起开始咳，潜伏期主要是留在屋企。4月14日和16日睇过机场的医生，到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检测深喉唾液样本之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者是独自住在东涌，没有特别外出聚会，但发病之后都有长时间翻工，密切接触者都是一起吃饭的同事。中心会安排69人做测试，了解有没有隐性病人。另一名确诊的35岁男教师属于外地感染。另外，衛生署今日開始會派多一個收集樣本瓶俾喺機場抵港嘅人士，要強制檢疫14日嘅人士要喺第12日交回樣本，一般第14日之前會知佢係唔係確診。美國累計超過75萬人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超過40000人死亡。纽约州州长葛姆说，纽约州疫情开始下降，但现时仲未可以轻易恢复经济活动。葛姆在记者会表示，包括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在内，多个指标连续几日下降。他说如果趋势持续，可以认为疫情高峰已过。他同时强调，抗疫工作只是结束上半场，绝对不可以松懈。任何复工和恢复生产的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大规模检测、掌握疫情实际的情况的基础上。但纽约州目前仲未做到这一点。葛姆说，下星期开始，纽约州将会积极展开大规模抗体检测，了解有多少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加拿大发生严重枪击案，至少10人死亡，包括一名女警，51岁枪手被警员击毙。案发在新斯科舍省一个的小镇，历时12小时。凶徒在多个地点开火，警方在一间住宅内外发现多具遗体。警方说，枪手一度乔装警员，揸的车辆看起来好像警车。警员在一个油站发现他，并将他击毙，暂时未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所有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喺青屿干线有维修工程啦，由上昼嘅10点至到下昼嘅4点去翻九龙方向，介乎马湾同埋青衣之间部分慢线封闭，经过嘅时候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哎呀，女儿，你唔好咁懒啦。 妈咪啊，你俾我瞓多阵啦。 唔使翻学啊，你都要勤力啲先得噶，勤力啲睇电视啊。 吓？ 系睇电视特备节目，上网问功课，同行抗疫啊！停课不停学，现场老师即时解答学习上的疑难，仲有名人嘉宾教大家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咁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今日咧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挂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系会挂起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咧，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都系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系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就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朝早7点38分嘅时间啦，今朝 spot 到你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当然仲有电话入面啦 ，O 啦，早晨啦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系体育方面啦，交俾你啦吓， 好啊，星期一嘅早上讲件开心事先啦， 咩事咩事， 有阵时咧，做啊叫做身在高位嘅一啲网球一哥、二哥、三哥咧，都想帮下啲低排名嘅球手，或者咧帮下啲低收入嘅球手。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打波打得叻啊，奖金攞得多啦。 辉爷啊、祖哥啊，佢哋啊嘛。 系啦，就系、是、你头先讲咗两个啦，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泥地王啊， 纳 豆咁啊。喂，佢哋强联手啊，三个强联手咧，就希望咧筹集资金啊，做一个基金，帮助一啲排名较低嘅选手。咁啊，香港就有抗疫基金啦，有 1.0、2.0 啦，网坛方面都有抗疫基金，就是由呢三位嘅高手咧。去一齊去籌組嘅，咁啊男子網球賽咧 ATP 嘅賽事咧，最快要去到七月啊，先可以考慮重開，導致唔少咧排名較低嘅球手咧就失去穩定嘅收入。現時咧男單世界排名第一嘅一哥祖高域啊，同埋拿度啦，同埋費達拿咧就聯手啊，希望幫助咧一啲較低排名嘅球手咧解決財困啊。咁祖高域咧日前就喺自己 IG 啦直播啊，同三個大 滿貫嘅得主咧，華域家咧就商討點樣協助球員啦渡過咧疫情嘅難關。咁啊，祖高域啊透露自己同埋拿度啦，同埋費達拿咧就希望啊可以籌到咧300至到450万嘅美金，即係大概咧3500万港紙到啦，捐咗咧世界排名低於200位嘅球手啊，亦都咧期望啊排名前5位嘅球手咧，每人啊至少可以捐到30000蚊美金出嚟，咁啊六至到第10位咧都要捐，咁啊捐20000蚊美金啊，所以咧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亦都咧。位線最落啦，咁啊真係啊世界排名 top 10啊頭十位嘅球手咧都要發揮下功效啦，你喺 top 10入面咧其實都應該賺到唔同嘅球賽嘅出場費啊，以至咧捧杯嘅時候咧都揾到好多嘅獎金嘅。嗱，網球手咧原來啊最主要嘅收入來源咧就真係比賽嘅獎金喎，有球手咧現時甚至咧要去到啊呢、這個真係聞者傷心聽者流淚啦，要去到超級市場嗰度做嘢喎，咁樣即係本身就打開網球嘅，依家就要喺超級市場嗰度，可能要幫手做下櫃位先啦，或者做下叫做收錢嘅人兄先啦。咁啊，三位嘅天王咧，歷來所得嘅獎金咧，又係太誇張啦。估下有幾多？即係頭先講祖高域拿度同埋費達拿，估下佢哋嘅獎金係有幾多錢啊？ 佢哋都億億聲嘅咯，折翻去港紙。 係啊，4億喎，真係係啊，好誇張啊！即係職業生涯咧。達到1.4亿美金嘅做高域嚇，咁嘅美金啊，頭先講緊4亿係美金啊，三大天王夾埋攞咗 30000美金叫佢捐出嚟， 係啊， 都睇輕佢啦，係嘛？ 係咁，但係佢又要即係佢可以做首富嘅，即係或者佢可以慷慨再解多啲籠嘅，咁但係可能第十位、第九位嗰啲球手又相對冇咁多錢啦， 咁所以咪自己額外再俾咯。係 咯，我又覺得係咁。 我覺得應該係咁，即係本身話咗捐30000美金，佢捐㗎啦，嗰30000， 係 額外再加， 係 啦。 小白講到話，好似啲 annual dinner 咁樣，叫啲老闆加碼， 係最開心嗰個位 啊！加碼，咁啊，希望。即係三位天王都聽得明白啦，咁啊亦都可以即係令到成個網球壇嘅叫做生氣咧，又再次復甦翻啦，咁啊令到起碼依家暫時做超市嘅啲球手，即係渡過呢個比較嚴寒啲嘅境地啊嚇。好啦，轉個角度咧睇下呢一個截胡事件，咁啊中國啦國足啊踢波最叻咧就係暫時係佢噶啦，佢係母女啊嚇，冇球。球王啊，就同咧爱斯宾奴咧续约一事咧出现变数、哦。嗱，根据咧西班牙世界体育报咧就爆料啊，多支英超嘅球队咧有意截胡、哦， 系咪啊？ 系啊，因为 呢排都好多内地球员同英超啲球会都讲翻 眼去系嘛， 都讲翻陈年旧事、哦，有啲 哦系、哦。喂，睇嚟今次真系有机会，因为咧母女咧同埋西班牙嘅球队爱斯宾奴嘅合约咧将会喺6月30号届满啦。虽然日前咧就传出双方咧会有机会续会一年嘅，不过咧仲未动笔，即系未签约啊，就未成行啦。咁啊几支英超嘅球会咧就乘虚而入、哦，咁啊亦都放水出嚟、哦，即系放风出嚟、哦，话喂有。好想簽入呢一位咧中國嘅前鋒咁樣，因為咧大家都睇準啦，母女就係有話14亿人口買波衫啊， 梗 係啦，即係如果14亿買1/14，即係買1亿件波衫，一件波衫10蚊，哇，嗰度都唔簡單啦，係咪先？ 都肥仔啦，球會都肥仔啦。 咁睇到佢嘅商業價值，咁啊邊一間英超嘅球會咧傳出對啊母球王有興趣咧？就係、是、當然要有亞洲資金背景嘅。狼队啦、 啊， 修咸顿啦、 啊， 石飞联啦、啊，爱华顿啦，李斯特城啊，都好可能咧成为潜在嘅买家，特别系由咧中国老板话事嘅狼队同埋修咸顿咧，就胜在咧大家识讲国语 啊，所以咧签入母女嘅机会啊大啲，真系啊，大家都赚果鱼嘛，系咪先？咁 啊，大家唔会。我講一套啊，人哋又講一套， 始 終語言嘅障礙咧，有陣時候都好窒礙一啲球員去簽過去。 語言的而且確咧，好大嘅障礙嚟嘅。但我相信咧，有翻譯就搞掂。不過咧，係講嗰個 生活嘅文化或者溝通嘅文化咧， 啊， 先至係令到佢可能動容嘅一個原因喎。 都係啊，可能咧中國老闆啊，有啲咩喜慶事咧，一嚟就話。我们去打个火锅咁样，即刻阿母女又明白啊嘛。咁但系你西班牙，譬如食烤毛猪，哇系好食啫。咁但系可能阿母球王食唔惯啊， 食唔惯系啊，你讲得啱啊。 要打个边炉啊，打个火。 人哋一坐低都开壶抱你啦，仲同你响度茶包咩？ 系饮啖茶食个包先啦。唔知呢一件叫做。對於中國球迷嚟講咧，都好轟動嘅叫做轉户事件啦，或者叫做合同事件啦，點樣影響第時啊母女嘅究竟會留喺西班牙，定係有機會去到啊大家都好喜歡睇嘅英超嗰度作賽咧？咁就要拭目以待啦。 嗯，咁另外咧都要望一望咧，就係飛鏢界啊比較上少留意啦。咁但其實飛鏢界咧都一樣啊，受到呢一個嘅疫情影響啊嚇，體壇啊可以話陷入全面停擺嘅狀態，令到咧呢個飛鏢。飛鏢界咧，佢哋都暫時咧要歇一歇啦。咁啊，亦都有指出啦。咁啊，佢哋飛鏢界亦都咧就有一啲叫做網上邊嘅一啲叫做叫做為大家咧就解下悶嘅一啲娛樂啦。其中咧有兩屆世界冠軍啊嘛 ，Gary 亦都咧就係其中一份子啊。咁佢咧就喺1996年就已經開始玩飛鏢噶啦，2000年咧就冒起。不過今次咧都見到啊，有別於今次咧就係同其他項目啊，需要就係遊戲機或者電腦，甚至乎咧就係叫做硬式飛鏢，只有喺屋企嗰度玩嘅飛鏢啦。咁佢哋就話到啦，由於咧就呢位冠軍嘅人馬，佢就話到冇辦法咧喺屋企咧就自己玩啊，所以咧就參加唔到呢一個咧要擺上網上面評分嘅一個作賽。咁當然啦，網民啊噓佢啦，係咪先？咁但係都有陣時啲嘢唔使太過執著嘅。好啦，嗱奧運方面啊都要望一望咯。咁日本咧有啲醫生咧就指出啦，咁奧運如果咧今年度啊繼續咧都係喺呢一個陰霾底下啦，特別係講緊呢一個嘅叫做疫情底下咧，都冇辦法控制得到嘅時候咧，嗱而家距離出年。奥运已经是开始倒数紧啦。如果真系完全搞唔掂嘅时候咧，都开始有声音就担心啦。咁啊，出年嗰个嘅奥运东京奥运系唔系可以完全咧就顺利举行呢？咁样，咁呢句说话一讲嘅时候，日本传媒梗系惊啦吓。原来有啲咁样嘅，大家都谂住咧，如果系2021年都迟咗成年咧，应该咧就实食冇黐牙噶啦。咁不过呢个世界上而家经历过今次嘅疫情之后，又有边一个咧系可以讲得到系实食冇黐牙咧？系咪？好啦，咁大家都要为咧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嘅。咁除咗咧就系一啲嘅官员之外啦，咁嚟自英国嘅球星碧咸亦都系一样啊。佢率领住好多唔同嘅精英球员啊，包括咧就系譬如卡卡等等唔同嘅前足球员又好，或者现役嘅都好，一齐咧都喺网上边啊，为一班嘅医护人员咧就系拍手打气，希望咧就帮佢哋咧就努力加油啊！亦都话到咧，佢哋系而家人类现今上最伟大嘅英雄嚟啊！ I love the sound, I love the taste, and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 You've got a side you can't explain. You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It's luck, and I like its shape. You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lay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一首嘅作品嚟自 White Flower， 佢哋系 Five Seconds of Summe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国际新视野，出边系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啊，都有啲。热热地嘅早上啊，吓、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又出翻嚟先， 系啊，国际新视野啦吓。 喂，其实咧真系问下小白先，你个仔咧成日都嗌闷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叫佢做学校啲功课嘅时候咧，佢又会唔会觉得好闷呢？ 佢都肯做嘅，暂时即系都要讲两句氹一氹佢，咁佢都肯做，好快脆咧就写完啲字啊！ 我、要写字啊！ 系啊，要写字噶、要串噶 ，dog 点串？无啦啦，可能搭车嘅时候问佢 dog 点串啊？记唔记得啊 ？dog 哦，即系而家都有呢一类嘅功课，咁、我又发过一下先。咁而家到底系要求家长自己尝试去教啲新嘅内容啊，定还是系叫你哋复习翻之前学咗嘅嘢咧？ 家长教新噶。 哦，咁、你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 我梗系觉得辛苦啦。我觉得 要教嗰啲新嘢，好似自己要教翻个仔咁。 我本身系啊，我本身系谂住，即系佢翻学咁， 就系你翻学噶啦嘛。 系啦，咁佢放学嘅时候，我最多都系同佢复习 下咯，系咯。 咁但系咧，好唔同噶，即系当一个小朋友由佢冇呢啲 concept， 你去教识佢，同佢放学翻到嚟，佢已经有个 concept， 你只系同佢温习咧。是差好远嘅， 都系嘅。 即系你点样将一啲新嘅，譬如英文字母，英文字母佢识啦，但系将啲新嘅词汇咧打入佢嘅脑入边咧，系咪？咁其实又系呢啲真系幼稚园老师真系好有心机。 我依家都发觉系，因为咧，近呢一个礼拜咧，我女女个学校先至开始有一啲教学短片咧，就系俾啲家长下载咗，就叫啲小朋友自己喺屋企睇。咁我琴日就下载咗第一个短片嘅时候咧，我就谂，我卒之都知道啲老师系点样教啲小朋友噶啦， 即系同中学、小学、大学嗰啲套路系 好唔一样啊， 真系好唔同噶。 系啊，同埋原来咧喺佢哋嗰个咁嘅互动嘅情况底下，嗱，即系嗰个所谓嘅互动就系咧，我谂好多家长都已经会见过噶啦，就系嗰啲教短片就系、是。你真系好叻啊！即系老师好似真系听到个小朋友答佢嗰啲答案咧、其实真系好有鼓励性噶。 系啊，赞小朋友系真系唔好悭啊！你会发觉原来赞小朋友咧系好有用噶。 系啦，嗱，讲咗咁耐，点解会突然之间讲呢样嘢咧？咁啊，相信咧好多听众朋友，如果好似我哋咁样咧，即系为人父母咧，都会经历过停课不停学。咁我唔知道你后边嗰五个字系乜嘢啦。即系大家有啲人可能就觉得好快乐啦吓，有啲人好失落，有啲人好闷咁啦。咁但系咧讲紧嘅咧就系、到底如果咧你遇到一啲新嘅内容，嗱，我哋就简单啲啦，最多都系教下写字啊，画下公仔啊咁啫。但如果你再去到大个啲，即系话咧，你嗰啲嘅学习程度要深啲嘅时候，遇到一啲你唔识嘅内容咧，咁点算呢？ 系咯， 未必系你父母真系教得到你噶嘛。譬如你可能读到中学咁计啦，哇！如果我要嗰啲咩附加数嗰啲啦，我真系唔识教啊。如果第 系咯， 系啦， 系啊，嗰啲真系我叫佢加油啦。 点算咧？咁你都要鼓励佢问翻个老师啦。咁啊，今朝早见到呢个新闻咧，就系讲美国嘅时候咧，都有一位嘅女同学咧，遇到一啲数学题咧，系自己唔识嘅。嗱，我数学就好差嘅，所以我好明白咧，如果你一遇到一条唔识计嘅数咧，你系真系会好苦恼嘅。 系啊， 因为你真系计唔到咧，我谂你就系点样坐喺度咧，都系计唔到嘅。 即系正如我哋学代数，小学嗰阵时啱啱学代数，即系你由一啲好实在嘅数学去到 x y 二啫咁样。你都要開頭係辛苦啊！ 係啊，有時你真係唔明白嗰個嘅步驟咧，你就真係可能衝破唔到嘅。咁於是乎咧，佢就向佢嘅老師請教啦。咁佢咧就係用 email， 即係用電郵嘅方式咧去問問題嘅。嗱，我自己都幻想到咧，如果用電郵去教數學咧，是真的有啲难嘅，即系老师可能只能够回复你，都是用翻个算式咁样去话翻俾你听啦。但系呢啲数学嘅嘢，有时你步骤上你唔明白就系唔明噶啦。 系啊系，譬如老师写咗一个 formula 俾你， 系啦， 咁你都要本身个老师提一提你，要计咗括号入边嗰啲先啦， 系啦， 系咪先？ 即可能真人版咧，真系好有帮助嘅。咁啊，于是咧，通过咗三几封嘅书信来往之后咧，突然之间有一日，这个女同学一打开屋企嘅窗帘，佢就发现咧，玻璃出边企咗佢个老师，仲带埋块白板嚟。 唔系啊嘛， 系啊，个老师咧就真系好有心咁样咧，带埋呢一啲嘅教学工具咧，去到呢一个女孩子嘅门前，咁咧就隔住块玻璃 慢慢逐个逐个步骤咧写出嚟教佢咯。 哇！ 呢、啊這个真系好有爱，我觉得 真系好有爱呢、這个，好正啊！呢、這个老师， 同埋呢个老师真系好明显 喺边度？美国啊？ 美国哦、啊，系好着紧呢个小学六年级嘅小妹妹咧。佢、真系遇到呢一条问题咧，佢系解难咧，解极都解唔到。佢、又发觉佢可能真系喺电子邮件上面嘅通讯咧，佢都系唔会明噶。 会唔会系因为个老师俾个女学生？炸爆咗个 email， 够啦， 忍唔住啊！ 我都系你啦，唔好再 send 嚟啦。咁 个老师觉得我复你已经打封 essay 出嚟啦， 仲辛苦过去你屋企教你一次啊！ 不如我自己拎埋块板兜一兜去你嗰度。 你唔好再烦我啦，咁嗱咁其实咧，个故事就唔系咁嘅。咁不过咧，呢、這、一个女孩子嘅爸爸咧都忍唔住咧要赞呢个老师， 梗系啦， 因为咧佢觉得呢个老师真系好好，同埋咧因为大家都真系会好唔开心咧，尤其啲小朋友咧。 啊 我个女都不止一次话，诶、哎，好挂住啲老师， 系啊， 好挂住啲同学。 所以我都有同芭比讲过咧、就系话，我要帮个仔仔攞功课噶嘛、我都特登咧，其实佢有送上嚟嘅，因为有校车服务嘛。我都特登同學校講唔好啦，我帶埋仔仔見一見啲老師啊，咁樣爭好遠噶，係咪先？ 其實係啊，所以呢個老師咧，除咗真係話咧喺呢個數學題上面教翻呢個小女孩之外咧，其實亦都令到呢個小女孩咧個心情係好咗好多。因為佢個爸爸咧，即係呢一個嘅小女孩，小學六年級嘅女孩子嘅爸爸就話啦，其實成日都聽佢女女講啊，初初咧就以為誒啲細路梗係覺得。自然醒啦，瞓到又可以喺屋企好自由啦、又唔使翻学啦，咁、应该有呢啲心态噶嘛。但佢好快咧，佢个女就觉得啦，啊，真系好惨啊，又冇得出去玩，又冇得见到朋友，又见唔到老师，就发觉佢情绪上面咧都成日觉得好灰心啊，咁、样。咁所以可能呢个老师咧。在电邮上面除了說感受到他在学习上有困难、 情绪 是啊都觉得他、可能真的实在太挂住他认识的身边的朋友啊、始终接触不到自己的圈子他这么小个又未必会懂得好像我们这样又说可以 send 信息啊又可以拍张相去发给人啊、所以呢这个老师就真的现身去到他家的门口呢去教佢，其實無意中除咗話真係令到佢學習上面有幫助咧，我覺得情緒上嘅嗰個支援咧係好緊要。 係、啊，見翻老師又開心好多啦、都有啲嘅學説咧就話到其實因為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就冇翻學啦，係咪先？咁啊冇翻學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似芭比所講啦，其實佢哋可以瞓到黃朝白眼，咁啊亦都係可以即係百無聊賴咁，因為啲功課其實要做嘅話都係好快出去做完啦、用得你幾多時間啦，係咪？當你一個鐘好未咁你。成日流流長喎、好啦，咁有啲人就話到咧，其實你可以用翻學校嗰個 pattern， 咁最好咧就叫佢幾多點起身，跟住照樣食早餐，然後都係劃翻啲時間俾佢咧，就當係翻學。 係啊，一定要有翻個規律。 係啊，呢啲有規律嘅時間咧，令到佢。可能佢會覺得，哎呀，我又要做乜，又要做乜，但係令到佢會覺得咧，第一個人充實咗，第二就係佢會更加珍惜咧嗰啲自由嘅時間。係 啊， 你全部俾曬啲自由嘅時間，人就係咁噶啦。你越俾得多佢，即係譬如呢個咁樣嘅 free time 嗰啲小朋友咧，佢哋就覺得，啊、哎，你開頭頭嗰一兩日真係嗌曬萬歲啦。但係發覺佢真係好似越嚟越無聊。 所以其實呢一個時勢啦，係一個扭轉小朋友劣根性嘅好時機。你要令佢哋覺得原來百無聊賴係咁辛苦 的。係啊，你講得啱啊！原來百無聊賴係咁痛苦嘅一件事。 冇錯啦，咁佢第時就會覺得我都係勤力啲啦，多啲睇下書，多啲揾啲嘢做下，學多啲嘢好過啦。 忍者独自住在东涌，冇特别外出聚会，但发病之后都有长时间翻工，密切接触者都是一起吃饭的同事。中心会安排69人做测试，了解有冇隐性病人。另一名确诊的35岁男教师属于外地感染。另外，卫生署今日开始会派多一个收集样本瓶俾喺机场抵港人士，要强制检疫14日的人士要在第12日交回样本，一般第14日之前会知佢系唔系确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74， 瑞士法郎 0.968， 加元 1.405， 人民币 7.075， 英镑对美元 1.248，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1。

早晨时间嚟到8:09，收听紧嘅咧，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obby。 嗯，我哋仲有第三位封烟主持。 梗系啦， 早晨啊， 早晨。 喂，早啊，小白 ，Bobby， 各位晨光嘅听众，系啊，今天咧，封烟主持除咗阿 O 咧，仲有我鹏仔喺度嘅。早啊， 早晨。 系星期一啦噃，吓咁啊，今日咧就都同喺呢一个抗疫环境底下嘅星期一咧，就都好似冇两样咁啊吓，喺嗰个交通啊，同埋喺嗰个市面嘅气氛啊，即系7:00啊、8:00啊嗰、那个市面气氛啊吓、但系咧，我喺度谂紧咧，我喺度想象紧咧，就系、是、到呢一个嘅星期五嘅时间咧、即系 DSE 开考啦嘛，要正式系考试啦，咁即系话咧，预计咧应该咧星期五咧。嘅早上時間呢，如果大家慣咗習慣咗，好似彭仔咁樣呢，習慣咗呢，即係預鬆咗時間，應該話冇平時預得咁鬆啊，即係冇喺抗疫以外嘅時間呢預得咁鬆嘅時候呢，咁就要注意返啦，我自己呢都提醒自己啊、即係到星期五嘅時候呢，唔好咁大安子以為啲交通一定呢好畅顺咁样， 应该会多咗好多人同你一齐搭车咯。 有机会，有咁样嘅机会， 系啊， 可能 仲可能咧，有好多人同你争的士添啊，彭爷。 系、 系、 哦， 我多谢你嘅提醒。 系啊， 嗱咁样，所以咧，我又喺度谂啦，点解咁即系政府咧喺度提倡喺呢个抗疫环境底下咧？譬如喺上班嘅時候，咪喺呢個衛生署嗰個網頁嗰度都有一啲咧叫做抗疫防疫嘅上班攻略嘅，咁咪叫我哋咧就即係除咗嗰啲平時已經同同事面咗咗同事嘅人可以即係少啲理會之外，即係叫我哋就唔好大家咁多面對面嘅接觸啊嘛， 係啊係啊， 嚇減少啲大型會議啦。同埋咧，叫我哋咧就食晏嘅時候咧，就要分批啦，就唔好咧聚餐啊嘛。仲有咧就翻工就最好咧就實施啲彈性上班啊嘛，係咪？我哋都言猶在耳啊。但係點解呢個教育局咧、考評局咧，佢哋喺定翻呢一個嘅開翻 DSE 嘅考試嘅同時，點解唔諗下 彈性考試啊？ 係嗰、個叫做。時間方面啊，即譬如佢會唔會有諗過，或者我唔知啦嚇、可能我井底之蛙啦。咁咧，大家有冇聽過佢而家估計嗰個考試嘅時間，咪同以前嘅即係都係差唔多咧？ 我都冇問清楚幾點鐘，我估就應該係話淨係改日子就冇改時間喎。 我有咁樣諗嘅，作為一個普通人啊嚇，即係尋常百姓家啫。啊，點解佢又唔諗下如果係可唔可以，譬如好零丁嗰啲時間，11:00開考啊，又或者係呢個晏晝3:00考啊，咁啊可以避開咗嗰啲嘅叫做上班時間，或者有冇諗過 人流高峰期哦、嗰啲位 啊，又唔聽講喎，嗬， 又冇真係聽講過。 定係根本我呢啲咁嘅諗法都係不切實際啦，諗嚟做乜咧？咁定係咁樣咧？嗬？ 唔係，因為我覺得好實際喎。 唔係，咁啊可以諗下嘅。咁你叫得人哋翻工係彈性上班嘅時候，咁你咁大批啲應屆嘅 DSE 考生都幾萬人啦，係嘛？即係小極都幾萬人啦。咁其實係咪已經諗咗咧？真係所以呢一方面咧。在我未有答案之前呢，咁就唯有星期五嘅時間呢就提醒自己囉。 親身測試一下。 各位要即係返工嘅朋友呢都係要注意啦，咁唔能夠咁大安旨意啦，好似今日咁樣。咁呢幾天可能我都仲可以享受一下呢一種嘅較為暢順嘅交通嘅。又或者即使星期五DSE 嘅考生都蜂拥晒出嚟嘅时候，个交通依然负荷到咧，都系畅通无阻咧，都唔定噶嗬。 可能啲巴士又即系加密翻啲班次啊，咁样咯，疏导下。 都应该系会有应变嘅方法嘅。 系啦， 系啊，就系、是、咁样啦。好，讲完， 到时唔好同人。 班长，我出现啦。 要啊。 系、 啊。系啊。 哦，好啦，咁啊，到时再同大家讲过。呢、這个时候我想听阿 O 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咧分析啊今个星期嘅财金大事件啦。温生早晨， 早晨 啊，早晨啊，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啦，要交俾你帮我哋做一个环球啊金股汇嘅财金前瞻啦。疫症咧继续影响住咧欧美世界嘅，咁啊，亦都中国方面嘅 GDP 都有少少缩水，系咪啊？ 首先咧，我哋知道咧，中國首季度嘅 GDP 咧就按年咧就收縮咧係6.8%，咁6.8%咧都幾犀利下嘅，咁啊亦都好耐都未見過中國咧係有出現呢一個 GDP 收縮嘅情況，咁啊而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要留意嘅咧反而唔係中國啦，就轉個市場嘅焦點咧就轉移到咧就南韓啦。嗱點解係南韓咧？因為咧南韓咧喺今個星期四咧就將會公布佢哋嘅首季嘅 GDP， 咁啊南韓咧作為亞洲第四大經濟體，咁加上咧，南韓主要係出口電子產品為主啊，咁佢嗰個經濟咧一直都係被視為咧係全球經濟嘅寒暑表嚟噶，因為電子產品咧係最多人需要嘅產品嚟噶。咁呢個咧就係今個星期咧南韓咧公布GDP 受到重視嘅原因。咁仲有另一個原因嘅，另一個原因咧就因為咧南韓咧喺個疫情期間嚟講嘅話咧，就採取一個咧完全唔同嘅去控制疫情嘅途徑。就是採用就大量的病毒的測試去減少疫情的蔓延，而沒有呢好像中國或者西方國家那樣是去要求他們的人民是作出家居隔離的。因應這一個不同的安排來說的話，現在市場關注對南韓的經濟是否倒退來說應該會減輕很多呢？會減輕多少呢？所以呢在今個星期四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著南韓公布的 GDP 了。 估唔到南韓就係呢個寒暑表啊！特別大家喺度講緊，哇，又話 5G 嘅概念啊，又話新手機嘅推出啊，咁樣原來都幾影響到環球經濟嘅狀況，亦都可以分析得到啦。咁啊，温生繼續講埋啦，隨後係咪都有其他數據嘅公布呢？ 冇錯啦，嗱，我哋見到咧喺今個月初開始嚟講過咧，美國五百大企業咧就已經係率先公布咗佢哋嘅首季嘅業績啦。咁而踏入今個星期開始嚟講嘅話咧，歐洲企業咧亦都會隨即咧公布佢哋嘅首季嘅業績噶。咁根據路透社嘅估計啦，咁歐洲企業咧首季嘅盈利咧就會係倒退咧就係22%嘅。咁就等我哋睇下係咪個情況係咁樣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咁如果個倒退得越嚴重嘅，咁當然咧就反映到。欧洲经济就越差了。 咁可能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要留意翻，即系港股入边咧都有啲股份系有啲欧洲奢侈品品牌啊吓，咁啊唔知系咪都随住即系欧洲方面咧嗰个叫做盈利倒退啊，咁都令到呢啲股份咧有机会下跌。咁但系转个角度啦，咁啊讲埋咧欧盟啊下个星期啊系咪咧会推出呢个共同债啊吓，咁啊将会有机会左右到欧元嘅走势。呢个共同债可以温生讲多少少，因为其实都作为收音机的听众都几崭新，亦都几陌生啊。 冇錯，冇錯。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有兩件事要留意啦。喺經濟數據層面方面嚟講嘅話咧，當然我哋要留意住喺今個星期四啦，就歐美咧就將會有一系列嘅四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嘅數字公布嘅。咁呢啲採購經理數字嚟講嘅話咧，可以話咧係一啲嘅領先嘅指數啦，就令到我哋率先知道咧整個四月份咧嗰個經濟嘅環境。咁我哋知道咧四月份咧係嗰個疫情嘅重災月嚟噶啦。咁提防咧呢個數字公布嚟講嘅話咧係會較差啦，亦都會為市場咧係帶嚟震荡噶。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今个星期四，我哋要留意住咧就欧盟27个领袖佢哋咧就将会开视像会议噶。咁讨论喺疫情过后嚟讲嘅话咧，点样去推动区内嘅经济？咁而家咧就以法国同埋意大利为首嘅成员国嚟讲嘅话咧，佢哋咧就支持咧就欧盟咧就去发呢一个所谓嘅共同发债嘅形式咧，去筹集资金咧去推动区内嘅疫情受影响较。嚴重的國家的經濟，但是以德國為首的富裕的北歐成員國來講的話，他們就反對這個意見的。共同債嚟講嘅話咧，其實咧係呢一個概念咧係對歐洲相當之重要嘅，因為如果佢哋一齊發共同債咧，即係意味住咧就歐盟咧就將會邁向咧就財務團結，咁呢個咧對整個歐盟邁向一體化咧就更加會邁進一大步。我講翻少少背景先，英國脫歐之後嚟講嘅話咧。 以德國同埋法國為首嘅歐盟嚟講嘅話咧，佢哋咧就希望咧就佢哋覺得咧就話，英國點解會離開咧？就因為咧我哋歐盟咧唔夠團結。如果你歐盟能夠更加團結嘅話咧，日後咧離開嘅成員國咧就應該會大大減低噶啦。咁啊，點樣去團結咧？嗱，團結第一樣嘢嚟講嘅話咧。一個嗱，譬如你睇翻一個國家只會係個中央去發債，你唔會有個別嘅國家去發債啊嘛。咁所以咧，佢咧就想發一個叫共同債呢樣嘢。咁如果發共同債咧，就更會令到咧就整個所有國家嘅財務咧就會更加團結。咁呢個係賣咗睇法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嚟噶。咁而家咧就話趁住呢個疫情咧，咁啊有好多國家都經濟嚴重，因為好似意大利啊嚴重，因為疫情而受損啦。咁所以佢哋就想發呢個共同債。咁但係當然啦，説易行難啦，好多人就講又容易，但要佢哋俾錢，譬如好似北歐嘅富裕國家，喂，我哋可以自己照顧我哋自己，咁冇理由要我仲出埋錢去照顧埋嗰啲其他較窮嘅國家㗎，係咪先？咁所以咧，這個咧就係而家佢哋分化嘅地方。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四佢哋就會討論係唔係要發共同債呢樣嘢。但如果成事嘅話咧，可以幻想到咧，就係會對整個歐元區咧係會帶嚟一個好震撼嘅一個刺激嘅。咁啊，因為佢哋越係團結嘅話咧，咁即係話個個。對個歐元啊，那個上升啊，那個動力啊，會更加強大嘅。咁相反嚟講，如果唔成事嘅話咧，咁就可能會令到俾啲市場嘅感覺咧，就話佢哋可能會唔能夠團結啦，可能會有分裂嘅憂慮啊。尤其是意大利啊，早前喺個疫情嚴峻嘅期間咧，就已經係有怨言啦，就話其他歐盟成員國冇幫到佢啦。咁呢個咧可能會令到個歐羅匯價會轉弱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要留意住今個星期四嘅發展嘅。 咁真係如果有投資開歐元嘅朋友仔咧，就真係要留意住頭先温生啦所分析嘅星期四這個究竟會唔會共同發債嘅一個消息嘅公布啊？因為做好同埋做淡咧都係一線之間啦嚇，估計都係咁樣。咁而且個波動都會唔會喺星期四相對大少少咧？温生 會嘅，我相信咧，由於而家呢個德國咧係反對啦，咁德國係歐元區裏面最大嘅成員國啦，咁如果驚佢反對會唔成事嘅時候咧，我唔排除由而家到今個星期四個歐羅匯價咧會略為轉弱少少，咁同埋咧會較為橫行啦，大家喺度觀望啦。咁而到星期四咧，我哋有咗結果之後咧，我相信就會指導住咧個歐羅匯價跟住嚟嘅走勢啦。 咁投資者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幫我哋咧分析今個星期嘅財金大事件啊。温生，咁我哋星期三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九龙东医院联网资讯科技统筹郑鸿佳医生， 我哋遥距医疗嚟讲，喺呢个初办嘅时候咧，我哋都系会系选择一啲我哋唔同嘅专科认为系适合嘅病人咧，咁我哋会系一个邀请佢嘅程序嘅，教佢点样去做一个嘅软件嘅安装啦。安装咗软件咧，我哋会有一个试一试啦，咁啊病人确保佢系适用呢个软件啦，咁样就能够顺利咁进行咧。跟住就俾一啲嘅会议嗰个嘅ID 啦，即系跟住又俾埋嗰个密码去啦。咁样到时咧进行咗呢个连接，之前讲嗰个嘅确认嗰个程序啦。首先嚟讲咧，病人登记咗呢个遥距医疗嘅手续之后咧，我哋会透过电话啦，咁啊同个病人咧确认晒知道佢系清楚佢个身份啊，或者系各方面啦。之后咧就到我哋约佢嚟喺个视诊会诊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系对翻我哋医管局既有嘅一啲嘅程序啦。咁譬如对翻病人喺我哋嘅登记记录里边有嘅各方面嘅资料啦，咁样譬如话姓名啊，甚至无就身份证号码啊，或者系嗰个嘅譬如电话号码呢各方面嘅资料，我哋都系攞翻嚟核对。 對病人同埋醫生都可以睇到對方啦，聽到對方啦，咁樣我哋就可以做一個嘅視診啦，咁樣遙距視診咧，我哋有三大嘅範疇啦。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專科門診啦，第二個咧都係相關嘅，就係一個叫做會診啦。咁可能咧就係有啲唔同嘅，譬如專職醫療啊、護士啊，或者醫生嘅唔同嘅專科啊，佢都可以一齊去會診一個病人。咁呢個係第二個嘅應用範疇啦。第三個咧就係喺嗰個譬如外展服務啦，譬如有時一啲護士咁去到一啲嘅院舍啊，咁同一啲譬如有慢性疾病嘅病人啊去睇嘅時候，咁有啲情況可能佢需要一啲嘅諮詢，就係諮詢醫院入邊嘅醫生，咁佢亦都可以透過一個嘅遙距醫療咁樣去攞到佢需要嘅支援啊同埋諮詢咁樣嘅。咁呢三大嘅方面咧，都係可以利用到呢個嘅視像咧，就可以幫到手嘅。其實嚟講咧，就每一個科目咧都有可以應用到嘅範疇嘅。一般而言咧，就新證嚟講咧，就未必係最理想，就當然都有機會係可以用到嘅，但係我哋就初步嚟講咧，主要咧集中係一啲嘅復診方面啦，因為已經同個病人已經有初步嘅認識啊、關係啊咁樣樣，即係已經建立咗嗰個醫患關係咧，就容易啲去着手嘅嚇。咁其實攞藥嚟講咧，我哋都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嘅程序嘅。咁咧就係話咧，如果有需要翻嚟攞藥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已經係由我哋嘅門診醫生開好藥單、簽署好之後咧，就會送到藥房。通知佢，咦？你幾時幾時可以翻嚟攞藥啦？病人翻到嚟咧，只要咧就去確認咗佢身份咧，咁我哋就可以派到藥俾佢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洪爺爺要告訴你們的一件事。 又是时候要竖起只耳仔啦， 我就洗干净只耳仔添啊！而家 即刻洗啊！ 咁严重啊！咁浮夸， 洗耳恭听啊嘛！ 呢啲咧就最容易造成咩咧？ 咩啊？ 期望落差 啦！我顶个氹俾你啊！而家 系我明啊，雷声大雨点小呢啲嘢吓最罩忌啊！咁啊，所以大家其实。平常心得噶，哎，听到咪听到咯，唔啱听咪由佢咯。 我好有兴趣知道你想讲乜嘢而家。 咧咁嘅，嗱，小白同阿芭比，各位听众，咁向来咧，我哋都系做打工仔女咧，就多过做老板噶啦。啊，即系喺呢个社会上面都系占咗大部分人都系打工噶，咁所以咧都好咧，容易咧就受到一啲咧。即係所謂嘅人力資源啊，嗰啲嘅調查咧就會影響，或者咧係會令到我哋都叮一聲，即係觸動神經啊，了解一下究竟譬如話嚟緊嘅一啲趨勢啊，會唔會有利於自己嗰個行業、自己份工咧咁？嗱譬如而家咁啊，我哋喺由舊年開始啊，遇到一啲嘅社會運動啦，以至到而家我哋正係面對緊呢一個嘅疫情嘅影響啦。咁啊，所以咧都係對於經濟嚟講好大打擊噶嘛。咁亦都咧，因為咁咧，就有一啲嘅會計師事務所啊，都會做一啲人力資源方面嘅調查嘅。其中咧就有新近有一個咧係講緊2020年今年咧香港方面嘅一啲嘅高級管理人員啊，佢哋嗰個嘅對於呢個薪酬啊，以至到咧人力資源嘅展望啊嘅調查，究竟係點樣咧？咁都可以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呢一个嘅资讯吓， 好 咁其中咧就有讲到喺各行各业当中咧，就话咧边一类嘅行业或者企业佢哋嘅人员咧，可望咧喺今年咧都唔使太过担心咧系裁员啊，或者系冇工做咧，就系啲创新同埋科技行业嘅朋友啦。咁啊话咧有呢一个嘅新嘅调查啦，有一半嘅受访者都话咧佢哋咧系计划增聘人才嘅，咁同埋咧对于呢一方面嘅人才需求咧，系比旧年嚟讲咧更加有所增加，接近系一半嘅，即系接近50%啊，都 40%。 系啊，咁呢一类嘅招聘人手或者增聘人手嘅意愿咧，就系最强烈咯。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就系做啱咧呢一行业嘅朋友啦？咁都系嘅，你譬如由依家。我哋即係不能夠太多咧人與人嘅親身接觸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應用緊科技噶嘛，咁你就搞啲 app 啊，或者搞啲網絡系統啊等等嗰啲，已經咧夠你做啦。 系嘛？仲要如果你一坏又要维修咧， 又系要靠翻人啦， 又要人维修啦，又要安装啦，又要整啦，系咪？咁啊都系嘅。咁啊至于你话我哋香港咧，好多时候即系依赖呢个金融服务界啦，系咪？ 嗯、 金融服务业方面咧又会点咧？咁咧讲到话预期啊，未来咧都会陆续咧系有机会咧增聘人手、哦。点解咧？主要就系受惠于咧即系我哋金融管理局咧都话推出呢一个新嘅虚拟银行嘅牌照嘛，系咪？咁都已经有啦。咁以为咧，咁应该系咪削减咗好多人手咧？咦，原来都会造成咧一啲就业机会咧会创造出嚟、哦 嗯。 所以咧都唔好话太过咧系灰心下，有阵时有啲嘢唔使惊话，一定咧科技取代晒我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昨晚有群组怀疑违反限聚令，警方向七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昨晚大约七点接获投诉，有人群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和奶酪神街交界聚集，怀疑违反限聚令。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七人在现场聚集，并有多人聚集围观，之后向七人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分散，但不果。于是向七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包括四男三女，年龄介乎13至34岁。現場所見，聚集人士當時擺設攤檔、派發口罩等的防疫物資，並擺放了反修例相關的模型和貼紙，並披上旗幟，不時有市民聚集傾偈和高叫口號。加拿大發生嚴重槍擊案，至少13人死亡，包括一名女警，51歲槍手被警員擊斃。案发在新斯科舍省一个的小镇，历时12个钟头。凶徒在多个地点开火，警方在一间住宅内是内外发现多具的遗体。警方说枪手一度乔装警员，驾驶的车辆看起来好像警车。警员在一个油站发现他，并将他击毙，暂时未知犯案动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民主和共和两党就协助小型企业提供援助的刺激经济措施接近达成协议，预计可以在当地星期一取得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展示进行快速测试新型冠状病毒所用的采集棒。他说美国已经采购大量的采集棒，稍后会以国防生产法的方式增加在美国本土生产。有企业和政府接近达成协议，到时每个月可以生产1000万份采集棒，之后甚至可以增加产量到2000万份。特朗普认为今次疫情显示供应链重回美国的重要性。西班牙过去24小时再多41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是接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全国累计20453人不治，另外确诊个案增加4218宗，累计195000多宗。卫生部官员说，死亡人数、入院人数和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人数都有下降趋势，显示病毒传播已经大幅减少。随着疫情缓和，马德里一个设于溜冰场的临时停尸间将会在星期三关闭。不过政府暂时未准备解除全国封城措施，首相桑切斯将会要求国会将封锁令延长两星期到下个月9号，但会稍微放松限制，让儿童有时间外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77， 瑞士法郎 0.969， 加元 1.405， 人民币 7.075， 英镑对美元 1.249，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3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754点，跌1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5.48美元，卖出1676美元。

新型肺炎咧，嗰個疫情咧就稍微沉寂咧，就又有另外一啲嘅事情咧，又再翻翻轉頭咧，亦值得大家關注一下。咁呢一個嚟自今日文匯報嘅頭條咧，佢係咁講，佢話咧去年咧呢一個嘅社會運動咧就肆虐全港啦。咁雖然因為近期嘅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咧而稍微沉寂，但係隨住呢個疫情逐漸受控咧，就呢一個嘅煽動暴力嘅派別咧就開始咧喺社區及網上發動文宣，咁話企圖咧就喺呢一個限聚令過後發動新一輪嘅暴力衝擊活動。咁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咧，所謂嘅泛暴派咧，其中啊沙田區議員啊盧月洲就伙同咧其他人咧就日前咧就藉住咧話開街站就進行咧選民登記呢個機會咧，就喺度派發所謂嘅地區工作刊物。咁呢個刊物入面咧，居然咧就話咧夾雜有大篇幅嘅圖片同埋文字咧，宣揚咧所謂嘅黑暴嘅。咁啊，將一系列赤裸裸嘅違法破壞同埋衝擊活動咧，就話咧美化成所謂嘅抗暴之戰。咁法律界人士就指出咧，如果有區議員或者公職人員咧喺街站或者任何公開場合啊，係派發涉嫌煽動暴力或者係鼓吹犯罪嘅宣傳品咧，係有可能啊觸犯所謂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咁講。咁啊呢一件事咧就係文匯報嘅偵查報導嚟噶。咁係點得嚟嘅咧？就話咧喺今個月16日嘅晏晝咧，有網民啊就向香港文匯報咧就爆料，就指咧同呢一個所謂嘅獨派來往甚密嘅沙田區區議員啊，盧月洲咧就喺呢個沙田近住漁翠商場嘅街頭擺放選民登記街站。咁當日咧到街站協助嘅仲有包括曾經喺去年修例風波期間多次發起一啲嘅遊行嘅劉永康咁講。咁啊現場咧記者所見咧喺擺街站期間咧，佢兩人咧就大肆抹黑政府嘅抗疫措施，咁啊煽動支持者咧係盡快登記做選民咁話。咁呢一個咧就係嚟自今天啊香港文匯報咧頭條嘅一則偵查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睇一睇咧，今朝早《星島日報》嘅頭版頭條啦，就係講到本地感染重現，限聚令咧係勢延長。新冠肺炎嘅本地個案咧，4月9日之後咧已經絕跡多日啦。不過本港昨日咧新增嘅兩宗確診個案當中，再現源頭不明嘅個案，反映咧社區仍然有隱形傳播鏈。該個案是一名47岁的維珍航空香港地勤女職員，居於東涌裕東苑河東閣。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就指啦，佢喺潛伏初期咧係未有工作嘅，至到4月1日先至開始上班。工作期間需要協助乘客前往搭車啦、入境同埋攞行李。咁佢喺4月6日起咧就開始出現咳嗽，喺14日同埋16日咧都有睇機場醫生，亦都喺17日咧再去到北大嶼山醫院急症室求診，翌日咧交回深喉唾液樣本之後咧係確診噶。咁啊，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話啦，由於咧佢潛伏期咧主要都係留喺屋企，而工作地點咧亦都需要較高危嘅地方啊，係屬於較高危嘅地方，所以咧就估計咧佢有可能喺機場因為環境或者間接接觸咧而受感染噶。佢就話啦，患者嘅工作咧係唔需要直接面對客人，不過有時咧都需要回答旅客嘅查詢，包括係接待英國抵港嘅航班。为了了解感染源头，同患者工作和用膳一共69名的同事都需要进行这个病毒检测。而当中有一名职员是出现病征的，已经送院接受检测，暂时未知道会不会有同事是隐性传播者。患者由病发至确诊在社区播毒是足足14日的。张竹君就话啦，其在呢个复活节咧就系未有外出嘅，咁发病之后咧，除咗上班之外，大部分时间咧都系留喺屋企，亦都曾经去过屋企附近嘅 富东商场，而平日都是会戴口罩的。所以他就说了，留意到部分只是有轻微症状的患者都不会立即看医生，或者因为这样就会在社区出现这个隐性的传播链。提醒市民有少少不舒服就要看医生了，尤其是经常会接触到人群，例如是机场工作或者是司机等等，都需要加倍留意自己有没有病症的。本港事隔10日之后再现本地个案，或者会影响在今个星期四就失效的限聚令等等的措施会不会延长。张忠恩就说了，由于要在最后本地个案确诊当日才可以计算到疫情的安全期，所以就意味着需要重新由昨日起计算两个的潜伏期，没有新增本地个案才算是受控。至于限聚令等等的措施会不会延长呢，他在公共卫生的角度措施来讲，他就觉得是越长越好，越尽越好，但是明白到政府会有其他的考虑的。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工厦无牌楼上酒吧供应就是这个毒品，兼且就是违反这个禁聚令的问题。警方扫荡拘捕21人，话到不法之徒除了利用闹市的商住大厦之外，亦都一早就已经杀入了工厦开楼上吧，同样都是无牌卖酒并且供应毒品，成为罪恶的温床。警方根据线报以及调查之后，锁定了屯门一栋工业大厦一间无牌楼上吧，揭发酒吧在防疫禁聚令底下仍然照常营业。昨日凌晨采取行动，将这个酒吧倒破，检获一批的啤酒以及就 K 仔毒品，拘捕职员以及就酒客总共21人。关注组织指出，楼上吧的位置隐蔽成为了就是罪恶的温床，不时有一些的不法的事情发生的。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已经以涉嫌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无牌售卖酒类饮品以及就是贩运危险药物，将酒吧的男负责人以及两名的男职员拘捕。当中男负责人涉嫌违反法例第 599F 章规例被捕。另外18名的酒吧顾客以及当中包括13男5女，因为涉嫌就冇喺冇领取牌照的地方饮酒而被捕。警方表示，该18名的顾客亦都可能违反了另外一条的法例，就是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而涉事的酒吧负责人其后亦都被控以一项违反规例罪，并且同两名的职员同时被控一项就是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罪等等。预计今个月的22日屯门裁判法院就会提堂。屯门区议员就表示，工厦等等的地方由于租金较便宜，往往成为楼上吧选址的落户之处，当中不少都是横街窄巷，位置隐蔽，造成监管困难。他亦都难以掌握就明确的名单，甚至乎话到找不到部分酒吧的位置。他敦促相关部门应该就加强巡查，长远而言改变工厦的经营结构，翻翻去就是商贸以及工业等等的用途，等楼上吧可以移翻去街铺那里，用以就是方便监察。咁讲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啦，跟住咧又转睇翻啊呢一个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跳到去一啲政治事件当中啦吓。咁啊呢个内文咁讲噶，特区政府咧喺4月18日啊对呢一个民主派嘅大暴即系大滥暴啊，佢形容为系一个大滥暴啦。咁就政府咧声称咧警方系严格按照咧相关法例行事，但系呢一个被形容为政治清算嘅行动咧就触发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啦。全球多国政府官员啦、议员啦以及系法律界组织咧都批评呢个北京啦同埋香港政府。咁美国参众两院嘅民主及共和两党更加联成一线，两院领袖就齐齐都轰呢一个拘捕行动啊！国务卿蓬佩奥啦高调谴责事件啦，批评啦将执法政治化咧系不符合普世价值嘅。而司法部长巴尔亦都罕有地开腔，批评大滥暴咧再次证明咧中共不可信。而众议院民主党议长啊佩洛西咧更加联同其他嘅议员啊敦促总统特朗普尽快执行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正式启动制裁咁话。 香港政府以及警方呢就上个礼拜六是大举拘捕呢是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公民党执业大律师吴凯仪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等15名的民主派人士的。事件引起国际震动，除了前港督彭定康以及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开腔，加拿大、澳洲以至意大利亦都有政界人士声援，直言呢对维布是感到震惊同埋忧虑嘅。咁至于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就发声明话啦，批评美国嘅政客啊无视事实，歪曲中英联合声明，为反中乱港分子是开脱罪责，敦促美国的政客呢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香港政府晚上亦都出稿，就重申呢執法机关的调查工作和律政司的检控工作呢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又指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任何不公和失实的指控以损害和诋毁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须强烈反驳的。这个来自今天《苹果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了，跟着看一看今天《经济日报》的港文，提到就是外佣中介生意跌，促请政府租金补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本港主要的外地的家佣提供供应包括了有菲律賓、印尼，相繼都是收緊出境政策的，令到本地的中介公司生意銳減，業界就直接說生意額是跌了近80%的。有外佣中介公司的負責人就說，以往每個月平均簽15至20單的合約，不過4月就僅僅簽了1單的本地續約。业界大部分公司都属于家庭式营运，正式聘用的员工数量不多，因为大部分的这些雇员就因此是没有供到强积金的，所以就难以申请保就业计划的薪金补贴。不过租金、领事馆牌照费、外佣的食宿和主要开支等等的负担就非常之重了。香港雇佣代表协会主席张杰文就解释了，业界主要是从海外介绍外佣来香港的 工作当中是赚取利润的，占整体的生意一半，其余就是在香港外佣续约转职，利润都是较低的。因为输入外佣停顿，目前不少原本打算不续约的雇主和外佣都考虑到疫情而决定续约，令到本地的生意收入亦都减少。因为不少公司为了满足持牌的要求，例如是要介绍所维持住这个宿舍设备和翻译人员等等，所以都是难以裁员的，只能够死顶。如果疫情持续，预计1至2成的持牌公司或者会在4个月里面就结业了，因为挨不到这么久嘛。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表示了，以往新申请外佣到香港大概需要2.5个月的时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供应几时恢复仍然是未明的。有雇主1月已经有心仪的外佣，不过受到当地封城的影响就未能够来香港，雇主最终是等不及要求换人的。中介公司变相就要亲自去付了这些申请文件等等的手续费用。近20名业界代表昨天就开了记者会了，讲解业界的苦况。外佣中介公司负责人林伟雄就说了，中介公司和外佣和雇主的关系就不是说收钱给货那么简单的，双方签约之后仍然是需要提供支援，包括处理外佣纠纷等等。好像刚刚之前的限聚令生效当日，他们就接到接近100位雇主的求助，要求他们是代为向外佣解释政策，以免外佣是误堕法网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谢谢 Fabi。 再看来自明报的头版，引述就是陈文敏的说话，就说到随便改变基本法就是名存实亡。内文也讲到香港政府星期六晚至星期日的凌晨3度发稿，最终跟从中联 聯辦的講法，話到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所指的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機構，政府的講法被指同昔日不同。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就表示，法律的解釋不能夠隨著政治需求而隨便改變或者是扭曲，當中央部門可以被解釋為不是中央部門，基本法只是名存實亡咁講。咁啊，亦都話到啦，中聯辦喺上個星期五就講到啦，港澳辦、中聯辦兩辦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可對港行使一個叫做監督權嘅。咁啊，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有五條嘅款項嘅，主要係限制中央各部門、省市機構不能干預香港事務。翻查翻資料啊，政府過去多年咧都話到中央政府喺香港設立咗三個機構，包括咧就係駐軍、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以及中联办，并强调中联办会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定名遵守香港特区法律。但是政府未有直接提及中联办是按照基本法什么条例成立的，而在2007年提交立法会的文件入面也都说，基本法第二十二条下中央在港设立的机构包括中联办，中联办前身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回归之前已经成立，2000年1月的时间译名叫做中联。以上来自明报的头版报道。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它的最新大碟在英国和美国都可以拿到大碟榜的冠军宝座，来自加拿大的这位朋友好有型有款 The Weeknd， 今次这一首新歌都是好80年代非常非常之啱听啊， In Your Eyes。新歌啊，本周占第二位 ，The Weeknd In Your Ey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小白，我哋请埋华梅姐出嚟啦。 早晨啦，华梅姐。 Good morning， 小白、Barbie， 早晨啦、 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希望咧大家喺过去嘅周末周日都过得好啊吓、 嗯， 要咧强壮身体，一齐咧抗疫抗疫吓。 系、 啊，好啦，我哋今朝咧又继续啦喺呢一个嘅抗疫路上咧，谂下有咩方法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壮啊，个抵抗力更好嘅。咁咧，自从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都多咗好多咧不同嘅资讯啦，系好似咧啊，真系爆棚咁样，好似啲烟花咁样，系咁爆开爆开咧，就让大家咧吸收好多嘅。嗱，咁咧有阵时见到咧，又未必咧即系记得咧同大家分享嘅。咁所以咧，一有机会咧，我华梅咧亦都会啦喺度同大家啦分享一下咧一啲嘅流行资讯啦，尤其是咧喺飲食方面嘅潮流啦，咁样嘅都可以咧帮助我哋咧增强抵抗力去抗疫嘅噃。嗱，听住啦，譬如咧有一啲嘅飲食上面啦，我哋如果想系增强自己嘅抵抗力啦，吓、啊、可以咧有需要吸收多啲，但亦都有一啲咧需要咧系尽量减少嘅，譬如啲乜嘢咧，咖啡因啦。 一啲有防腐剂嘅食物啦，或者系有多比较添加剂啊，甚至乎系有食用色素呢一啲嘅加工食品啦、啊，最好呢就要有得减少就减少啦噃吓。就算有啲朋友话呢中意呢啊，食多啲生果有营养哦，吸收多啲维他命 C 啊咁。嗱，本应呢都系好嘅，不过呢亦都要注意啦。其实呢果糖嘅摄取量呢都好多嘅，如果你食好多生果水果嘅话吓，咁、如果你有相关嘅，譬如系糖尿病啊呢一方面呢，咁亦都要注意咧，系咪真系乜都啱食得多呢吓、啊？有阵时咧都真系适可而止嘅。咁反而呢有一啲嘅食物咧，我哋可以咧吸收多翻少少嘅喺呢一个每日嘅饮食上，譬如话咧啊，原来有个咁嘅讲法，每日咧食用一种含有益生菌嘅食物啦，咁系好嘅、哦。譬如边啲啊，乳酪啦，啊酸菜啊泡菜啊呢一啲啦，甚至乎啊可能啱啊小白味噌汤都系， 哎呀， 系啊话啦，系属于咧可以补充咧呢个益生菌噶咁样，咁啊可以咧吸收啊呢种嘅未听过吓，咁啊另外呢就系咧可以饮用一啲啦，混合咗系而家好兴于啲甘蓝啊， 哦系啊， 姜黄啊，姜汁啊，柠檬啊，青瓜啊，同埋西芹呢叫做 super green juice 啦，系啊，嗰啲咩青汁咧都系好嘅喎，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咯。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咧就系咁嘅，抗疫美以为乜都食，精明饮食最积极。 进警员队出嘅，咁重复多次啦。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咧，出九龙上翻城隧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进警员。咁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呢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半春园噶。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半春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宠物公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加龙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第13届香港书奖入围新晋作家包括 林喜怡，曾任副刊记者及编辑，著有书籍《七层竹印》《李郑屋骰子区口述历史》。 王振威，香港大学一级荣誉文学士，主修中国历史，去年出版《翻书与黄龙》《香港黄隐书院华人精英与近代中国》，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请即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作家。 阿欧每朝听到这首歌呢就会很想起身的了，你不觉得这首歌呢有一阵面包味的吗？就是阿 Lam 林子祥的生命之曲啦。吃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咁啊，星期一的早上交给你帮我们做个大市的前瞻啦，唔该晒。 OK， 好。咁啊，上个星期五呢就美股三大指数都做好嘅。咁啊，道指同标普500指数呢都升超过 2% 嘅。咁都系受惠返呢一个上个星期啦，就即系总统特朗普呢就讲到呢，就话五月份呢即系美国就可以即逐步去复工复市啦，咁样咁市场都憧憬翻，即系美国嘅经济系可以下半年咧就会复苏到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央行咧近呢一两个月咧都系不停咁放水啦，泵水咁去救市啦，咁样咁其实慢慢咧市场即系个资金面咧都系比较充裕，咁就带动翻咧即系个成个市场咧就气氛做好翻嘅。咁所以即系整体而言咧，即系美股仍然系处于一个即系升势。不过呢要小心一样嘢呢，就係话呢今个礼拜开始呢其实就进入一个业绩嘅高峰期，美股第一季嘅业绩呢就会喺今个星期呢踏入一个高峰期。咁就究竟反弹咗咁多呢，会唔会即係大户开始即係先行获利离场呢，咁样咁样然之后呢先至再睇一睇返个即係个第一季业绩究竟可唔可以做好呢，咁样。咁要留意返可能呢短线会出现一个即係获利回吐嘅调整嘅。咁港股方面其实都嘅相同嘅睇法啦，咁样咁其实就嚟亦都系出呢个第一季嘅业绩啦，咁样咁上个星期五咧，你见到即系上到去即系24,600点左右啦，亦都系即系开始冇力啊，咁啊回软翻落嚟吓，咁短线咧可能会即系调整翻落去咧，即系个十天线吓，咁啊24,000左右嘅一个位置吓，咁啊先行做一个整固啦，咁然之后先再即系再定去留嘅吓，咁所以短线嚟讲，我觉得如果即系比较多货嘅话，应该要即系去到呢个位咧，减一减磅嘅吓。咁另外一方面就即系油价嗰边咧，亦都系一个隐忧嚟嘅啊。咁啊，暂时今朝早咧，亦都系跌咗2%啦，咁样。咁即系近排好多即系观众朋友都系即系去选择博呢个油价反弹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暂时嚟讲咧，亦都未见到一个即系特别大嘅升势。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即系博油咧，暂时嚟讲就应该系可面侧面啦。 咁啊，转个角度睇下个股啊，嗱，今日咧听众啊 ，Mandy 咧就问只安踏体育2020嘅，咁啊攞个位都攞得几靓啊，62蚊，因为依家咧现价已经系63.95啦，咁啊，喺上个交易日咧更加系升到去65蚊啦，咁啊，因为公司都有好消息，咁啊，佢又想问下 Jason 啊，短期操作应该点啊，有冇机会爆翻上去70蚊嗰啲水平啊，因为今年原先咧呢啲体育类股份咧就真係有運行嘅，不過咧，大家點估到有疫情，跟住再令到東京奧運咧要滯後咁樣啦，咁啊，但係佢出嚟又唔太差喎，咁啊，公司交出嘅一個業績咁樣，咁啊 ，Jason， 你點去分析咧？安踏體育。 其实咧就即系本身安踏咧就都系一个即系业绩几好嘅股份啦，咁样咁其实见到第一季咧啱啱出咗条数咧，其实就算你话即系受到一个疫情啊，又或者停工停市嘅影响咧，咁其实都系即系个表现亦都系唔错，即系比市场预期为好，咁只系即系第一季咧系即系按年系跌咗25%左右，咁其实相对于市场个预期咧亦都系做好好多添噶吓，咁所以 即係短線其實即係安踏啦，就但係都已經反彈咗好多嘅。咁你話去到即係幾多咧？咁樣咁，我覺得就嗱，你首先第一個位咧，你可以望翻住個即係個上面嘅阻力位，第一個位66蚊嘅。咁如果你話可以破到呢一個66蚊嘅阻力位咧，咁就有條件可以上到呢位觀眾朋友講就係即係聽眾朋友講啦，就話係70蚊呢一個咁嘅大位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你可以觀望下，觀望多幾日，睇下可唔可以咧升穿66蚊，升穿到嘅話咧就可以上望咧70蚊左右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个早上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同埋答听众嘅朋友嘅问题啦。咁啊，唔该 Jason， 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倾过好嘛？ 好，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一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啦。咁啊喺电话侧边咧，我哋亦都咧就揾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是、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驻扎社工阿 Rainbow 喺电话度嘅。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伯。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嗱呢段时间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啊当然每一个人咧个生活咧就冇以前咧系咁多姿多彩啦。咁啊，但系好多人咧即系闷嘅时候咧，又唔识得打发时间啊。小朋友又好似开始咧冇乜特别嘅目标、啊。其实咧喺呢个时候，系咪我哋应该有翻多啲生命嘅教育啊，去到俾小朋友，甚至乎俾家长咧做一个参考，或者当系一个guide line咁样去到更加理解我哋应该点样可以去同小朋友倾偈多啲。大家讲到生命教育。嘅时候，好多人就会觉得，哇！這个 topic 咧好 heavy 啊，即系好似好重咁样啊。有冇啲简单啲嘅方式咧，或者解说啊，可以同啲听众讲啊？其实生命教育系啲乜嘢咧 ，Rainbow？ 好啊，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个时候呢做生命教育呢是最 good timing 嚟嘅、一个好好嘅时机。咁点解咁讲呢，你都知道我哋每日都发生唔同嘅事件啦，甚至乎每日有身边有啲人都会离开啦。咁、其实简单嚟讲呢，生命教育呢其实可以分几个层面嘅。咁、呢最主要呢就係、其实第一啦，我哋就讲緊係点样探索同埋认识生命嘅意义啦，即係人活着为啲乜啦，係咪咁呢。第二就係、其实我哋都要尊重同埋珍惜生命嘅价值、因为每个人都好宝贵噶嘛，咁所以咧，生命系非常之即系重要啦。 咁系咯，我都锡住自己条命仔噶。 系啊，咁啊，更加呢个时候，我哋更加要即系我哋要保住条命啦，系咪？就我哋要系啦，要珍惜嘅。咁第三咧，就系其实咧都要热爱，热爱同埋咧，每个人嘅生命咧，其实可以好独特嘅。即系譬如你嘅人生同我的人生咧系好唔同噶嘛，咁但系都有好独特之处嘅。系啦，咁同埋第四咧，就系其实我哋都要活出咧，同咧大自然啦，同身边人咧有一个和谐嘅关系啦，即系点样要珍惜大自然啊，点样关心身边嘅人。咁呢个咧，其实就讲紧生命教育。咁简单嚟讲咧，大家唔使谂得咁复杂嘅，其实都可以分开两个目的嘅。咁、第一个咧，我哋就可以讲，珍惜自己系啦。第二个咧，就系点样去关心身边嘅人啦。 咁呢两个都系好重要嘅嘢啦。我哋珍惜自己啦，亦都系关心身边嘅人啦。咁、我哋仲有啲咩特别嘅要点喺呢个生命教育入边咧？ 其实呢生命教育我諗今日嘅时间未必好夠晒讲晒两个大嘅重点，话珍惜自己同埋关怀别人啦。咁、所以呢今日我哋不如先集中讲下呢点样珍惜自己先啦，好嘛。我哋成日讲呢爱人都要先爱自己，嗰种爱呢唔係话好自私嗰种爱。咁、所以呢喺珍惜自己里面呢，其实都好想家长呢去教导小朋友嘅话，自己都要做好个榜样呢。就首先第一，要认识自己同埋要接纳自己。 係啱啊。我成日呢都会即係同啲小朋友讲呢，就係、你一定要爱惜自己嘅。同自私咧，或者系净系顾自己咧，争好远噶。因为咧，你识得点样爱锡自己，然后你用爱锡自己嘅方法去到爱锡其他人，哇，咁啊真系 very good 啦。 系啊，即系所以有句说话都讲咩爱人如己嘛，你都唔识爱自己，唔珍惜自己，即系都唔自爱，你又点样可以真系可以好健康咁爱身边人呢？咁所以其实珍惜自己第一步就系要认识咗啦，同埋接纳自己有啲限制啦，有啲咩地方好嘅地方，唔好嘅地方，呢啲都要接纳嘅。咁、第二咧就系、都要有一个积极嘅人生观，因为我哋有时特别而家面对好多困难啦，系咪香港人都系？ 系啊系啊。 咁其实嗰个积极嘅思想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噶，我觉得。 如果唔係成日咧，即係苦瓜乾咁樣，即係唉，一有啲好嘅事情啊，都俾你趕走曬啦。 係啊，所以更加需要啲正能量咁樣啦。咁同埋我哋講開嗰個認識同接納自己咧，其實我覺得由細到大就已經可以教小朋友噶啦。其實第一樣好最緊要就係咩咧？第一樣要教小朋友就係、是、其實我哋冇一個人係完美嘅、哦，即小白你都有你嘅優點，亦都有你嘅缺點。 係大把添嘅缺點。 系啦，譬如我 Rainbow 姑娘都系、哦，咁其实咧，我哋唔需要要求身边人完美，因为自己都唔完美嘛。但我哋每个人都好独特嘅，有我哋嘅价值，呢样都要话俾小朋友听。 系啊，我成日都会同我仔仔讲咧，如果所有嘢咧都系完美嘅。咁其實呢個世界咧就少咗好多色彩㗎啦。有陣時咧，我哋相反就係喺人哋嘅可能我哋叫缺陷美啦，亦都揾到咧好多唔同快樂嘅地方喺度㗎喎，係咪先？即係可能有陣時我哋都會覺得有啲小朋友傻頭傻氣嘅嗰種好可愛咧。如果佢一出世已經係完美嘅，哇，已經可以計數計到好叻嘅，咁呢個世界每一個人就冇分別啦，係咪先？ 同埋好單調咯。你諗下，如果全世界得一種顏色， 冇錯。 咁又正如小白你頭先令我諗到咧，就係、是、其實味道都係一樣喎。如果咧即好似甜酸苦辣咁、如果你只得個甜味咧，即係好 perfect 咁樣，哇，正啊！但其實咧，你冇其他點綴咧，你都會覺得咦，好單調，好寡。咁所以其實即係每個人有佢个独特之处啦，即系你眼中看为第二就系话，其实你眼中看为嘅优点，同时都系可以缺点，但亦都系调翻转，你嘅缺点都系成为你嘅优点嘅、哦。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个世界好好玩嘅。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譬如我哋都作为父母都好啦，都要接纳自己啦，小朋友嘅优点缺点，譬如好似我咁样啦，我嘅优点可能就好细心嘅，咁但我个缺点就可能因为咁细心啊，所以我啲嘢咧就慢慢嚟做啦，就未必够好快。咁同样有啲人就系、是，哇，佢个优点就系、是、哇快到爆喎、 哦， 系咪啊？做嘢咧，但系佢可能缺点就冇咁细心啦，啲甩漏咯， 粗枝大叶咯。 是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呢最重要呢每个人都要帮助佢自己啦。其实由细到大譬如让小朋友都认识自己，其实佢有啲地方好叻，亦都有啲地方呢要改善。咁呢等佢能够真係完全呢头先讲佢点去认识之余都要接纳自己囉。 咁但有啲小朋友呢遇到个问题就係、成日都係会觉得呢一定是人哋好啲嘅，即係有好多人都會咁諗添。我諗唔單止淨係小朋友喎，有冇啲乜嘢辦法又可以令到呢班小朋友咧？嗱，我哋要愛惜自己，我哋都要咧就係、是懂得知道自己嘅長處好處噶嘛，唔可以淨係下下咧就叫做抬高人、貶低自己，或者對自己冇信心。其實對自己有信心咧，都係一個愛自己嘅表現嚟嘅。 系啊，咁呢样嘢嘛，如果好细嘅小朋友真系好依赖咧，可能身边人对佢个评价，咁父母就要留意一下你对佢评价系通常偏向系正面咧定系负面咯。 系， 其实系啦，咁当然再大少少嘅小朋友，因为开始揾到自己，同埋都了解到自己可能有啲地方叻，譬如我画画叻啲，佢又会更加有自信，系一步一步去慢慢建立。但如果佢经常处一个地方就系俾人哋踩啦，话你冇用啦，或者系点咧，咁可能佢就会越嚟越自卑，越嚟觉得自己咧，身处呢个世界都冇乜价值啦。所以你见到有时有啲嘅，我哋好唔想睇到啲轻生嘅个案啦，啲小朋友或者啲学童自杀，其实就源自佢搵唔到自己嘅价值，同埋佢嗰个嘅优点啊，佢嗰个嘅生命个意义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真系要从小帮助，咁而父母最重要真系咧，帮佢发掘佢优点，咁令到佢都开始唔需要成日同人哋比较啦，系咪啊？即 系 觉得自己比唔上人哋，或者好羡慕人。哇！點解人哋又高過咁多？咁所以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都要咧教導小朋友咧，就唔好因為外表或者啲限制咧而覺得自卑咯。咁但係呢個自信咧，其實唔係一朝一夕建立嘅，我自己都覺得係要好長時間慢慢去覺得自己係同埋佢如果佢感受到父母嗰種咧無條件嘅愛同埋被接納咧，咁我覺得對佢嚟講咧，佢就揾到佢自己嘅價值咯。即係唔係因為原來咧我做得好咧小白爸爸先至錫我嘅。原来咧，就算我做得唔够好小白即系我或者我爸爸都系仍然都好接纳我，咁就令到佢嗰种安全感嗰种咧，嗰、那个被接纳咧嘅程度都会高好多咯，都会中意自己多少少 啦。对小朋友嘅爱咧，都系好多时用口讲咧，系嚟得更加直接啊吓。咁但系有冇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更加咧就系、是、懂得珍惜自己嘅生命咧？ 真系会有办法啦。我哋咧其实如果细嘅小朋友，我就觉得头先讲我哋呢、这个 topic 其实。 你可以好嚴肅又得，好輕鬆都得。如果你話對一啲比較年幼嘅小朋友講緊幼稚階段嗰啲啦，咁其實咧，我覺得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可以透過啲繪本啲圖書啊。咁、 哦、 唔知道你有冇見過一啲圖書都幾正嘅喎，教到咧小朋友珍惜自己或者認識啦，自己知道自己限制嘅咧。 係我 有冇同小朋友睇㗎？ 我自己咧屋企都有個書架咧，就特登咧放小朋友，咁入邊都砌咗好多唔同嘅繪本喺度，咁啊同佢一齊咧成日去度睇嘅。咁其中有一本咧，我自己都同個仔仔睇嘅時候幾中意，佢亦都好中意。因為咧講到即係嗰啲消防車啊，你知消防車啦，啲小朋友見到咧嘅時候都已經好雀躍噶啦。咁個故事大概咧就係講一個好細架嘅 B B 消防車，咁啊成日咧都跟唔到啊嗰啲大嘅消防車出去救火。但係有一次咧，嗰、那個嘅火咧就喺嗰、那個好多橫街窄巷中間。大嘅消防車去唔到，反而嗰一架 B B 消防車咧，佢去到啦，咁啊成功救火咧，仲得到好多人嘅讚賞。呢啲咧都係一啲幾好小朋友覺得原來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崗位，要懂得珍惜自己同埋發揮自己長處嘅書嚟嘅。 系啊，令我谂起好似长洲嗰啲消防车比较细架，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都好得意噶嗰啲车。 系咁都好啊，所以其实咪可以透过绘本啦，又或者我哋可以透过一啲叫做种植啊， 嗯， 即系我哋咧最近冇兴咧啲豆苗咧咪剪咗佢， 哦系啊系啊， 再种， 系啊，跟住又系再食过。 系嘛，都几得意。其实呢啲咪生命咯，即系俾你知道哦，原来生命咁得意、咁神奇噶。咁我哋继续去珍惜啦，或者有时咧带去大自然睇咧，我有时好中意睇，咦，点解一啲石罅里面都有啲嘅小草可以生长到嘅、 嗯？ 即系你会觉得好神奇。咁又或者我哋养动物啦，即系有时啲狗仔啊、猫仔，其实你都觉得好神奇。即系你会觉得、嗯、哦，透过呢啲咧，其实就帮助小朋友发掘生命嘅意义，从而咧更加珍惜自己咧同埋身边嘅人啊、身边嘅动物啊。等等咯， 系有啲乜嘢人生态度咧？可以俾啲小朋友系最好嘅咧？你认为？ 我认为咧就系、是先要教导佢哋要知足啦，同埋另外嗰个正面思想咯，正向思维。因为知足咧就好似头先咁讲，我唔需要羡慕人哋嘅，我要睇我自己拥有到啲乜嘢，我已经有咗啲乜嘢，就唔好成日话啊我又冇钱，但其实你已经有生命气息，有健康，已经好多人都想都得，都未必得到咪呢个时候。咁嘅时候你就要知足啦。咁另外就系你点样正面思想啦，思维就系凡事都有个正面嘅态度啦。例如我哋成日讲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好多嘢咧，一个正面思想咧，都可以帮我哋克服一啲困难啊，更加去珍惜自己嘅生命啦，珍惜自己同埋关爱身边嘅人咁样咯。 明白，咁啊，生命教育都系一个咧一生需要学习嘅课堂嚟嘅。咁、今日咧就讲唔晒，下个星期不如 Rainbow 再同我哋讲另外一方面嘅生命教育，好唔好 啊？好啊，下个星期再见大家。 好啦，拜拜 Rainbow， 拜拜。 嗯，拜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我彭仔程振鹏又出现翻喺晨光第一线啦，因为我要打个电话俾罗启新 Cousin 咧，问下佢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啦，有啲咩好节目先啊？早晨 Cousin， 喂，早晨啊，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好啦，今晚星期一晚有咩节目？ 今晚八点铿锵集咧就会讲下。SEN 啊，就系呢一个咧，叫做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啊，咁即系话有啲小朋友咧，佢有特殊学习需要嘅。 哦，系。 咁但系个问题嚟咯，因为咧佢哋咧嗰个即系要去学习嘅时候咧，佢哋要靠咧恒常啲课堂啦， 系 校内咧、校外咧嗰啲语言啊、职业啊同埋社交嘅治疗同训练嘅。咁但系而家咧疫情底下咧就变成咧要睇片，咁又冇得同啲学。学同学见面啊，又冇得去公园玩咁样、 嗯， 原来咧对于佢哋嗰个学习同埋嗰个情绪管理咧带嚟好大问题啊！ 我相信都系啊吓，咁啊应该都会有一啲个案咧，可能喺铿锵集当中都有跟进同埋报道。 系啊，即系无独有偶、啊，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咧， 系 亦都会有一啲咧为 SEN 学。同咧度身订做课程咧，就会诶话俾大家听噶，点样咧继续喺屋企里边进行学习咧？咁样 咦咁得意嘅，你令我感觉到咧，做乜？ 港台电视31好似一个大台咁样，先喺嗰啲嘅资讯节目度介绍完嗰样，哇，有啲咩需要嘅，然之后跟住喺广告嗰度咧就出佢哋自己卖啲乜嘢。 系啊，其实即系咧，之前咧，如果你睇翻咧。喺呢一個距離科學咧，同埋嗰晚嗰啲即係科學嘅討論咧，佢哋都會咧夾咗嘅， 係環環相扣咁、這個。不過我哋梗係唔係賣嘢啦，係嘛？ 係啊，嚇！咁呢一個係會唔會係無獨有偶啊？點解話係同咁啱得咁巧咧？點解話大家即係用埋嗰沓報紙咧睇埋同一個新聞咧咁樣啊？ 我相信都係有啲心思花過嘅喺呢個節目編排上，相信都係。啊，好，咁啊，留意住，即系先睇咗呢个铿锵集咧，就了解咗有啲咩嘅问题出现咧，咁啊，跟住日常八点半咧，就睇下有啲方案可以参考啦，吓。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即系带大家咧，就系睇下呢个香港地方有啲咩地方可以咧去行下山啊，打下卡嘅。咁有一嚿石咧，啊叫犀牛石、哦， 有一嚿石。 系啊， 犀牛石系咪个样好似犀牛啊？ 佢似个犀牛头啊，仲要喺个头嗰度咧，系即系好同犀牛一样咧， 独角咁啊， 啄咁走出嚟噶。 系、啊、有个尖 尖。结果咧就好多人啊，中意爬上去打卡，不过都要小心啊，因为下边咧都好高噶吓。 哇，系咁啊，咁啊，即系如果睇住我哋日常八点半嗰、那个风景，咁啊当去咗啦吓。要咁危险 走。即系佢呢个咧就喺呢一个赤柱嘅。 嗯。 咁由赤柱正滩咧坐车出发啦，去到呢个赤柱炮台落车咧，沿住咧军营旁边嘅小径咧就行上去个炮顶山嗰度咧，咁、再穿个丛林，哇，都要揾下路啊！ 哦，都几偏僻啊， 咁、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咧，即系旅行，而家大家就可以唔使谂住啦， 吓、啊， 出国旅行嘅。咁但系咧，原来有一个朋友仔咧，佢17岁嘅时候咧，佢就喺泳池度跌亲啊，整亲颈椎嘅，人哋全身瘫痪、 哎。 但系咧，佢都坐住轮椅咧， 系 游历呢个台中、 哦。 咁佢咧亦要同大家享受，即系分享一下啦，去呢一个旅游啊嘅乐趣啦， 同、埋。即系咁多无障碍旅游啦，嗬、 嗯， 喺世界各地，嗯， 咁跟住咧就去到9:30嘅时候咧，呢、這个旅行咧就好多障碍啊，就系、是、斗快去星洲啊， 哦，第二集咯， 系第三回合啦， 第三添啦，哎呀， 系啦， 北京 跟住咧就系斗快去呢个乌兹别克啊，系、啦，乌兹别克，即系其实咧，我见到即系我有睇啦，佢哋咧就。好多對唔同嘅、有啲咧就係兩對年紀大咗嘅好朋友啦，女性嚟嘅，佢真係話知嚟喎，人哋喺度鬥快緊咧，佢哋咧就 自由啊， 坐下遊輪啦，即係享受下都唔諗住要贏嘅。 誒唔係，咁都可以反映到即係。唔同嘅年齡組別或者佢哋嘅成長背景咧，都會影響到佢哋嘅 兩個男士嘅 couple 啦，咁啊另一 即係嘻嘻啊， 兩個男士咧，即係佢哋去即係基嘅應該係。 咁咪嘻嘻咯，咁你話人哋係 couple 啊嘛？ 係啊，咁咧就有一個咧就成日都話：，我身好臭，好憎自己咁。 即係佢有啲潔癖可能啊。 係啊，咁另外咧就有兩父子喎、反而個阿爸咧，即係啲我諗50多歲啦嚇。就即係經常咧，就係孭住背囊周圍去嘅，個仔咧就反而唔係好習慣咁樣咯。咁、但係今次咧，佢哋咧就喺呢一個裏海啊，咁啊遇到即係喺個船嗰度遇到風暴啊，就暈咗喺遊輪嗰度啊。咁啊，即係無啦啦，本來諗住天大地大任我闖啊，點知暈咗個船嗰度，加上啲食物啊唔係好夠啊，咁究竟會發生咩事咧嚇？ 咁啊都幾有趣嘅一個嘅經歷啊嚇，對於呢一班朋友嚟講，我哋可以喺電視嗰度咧睇得到啦。咁啊都係港台電視31今天嘅節目選擇。咁啊唔該曬羅啟新啦，拜拜。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发生当地30年以来最严重的枪击案，死亡人数增至17人，包括一名女警，51岁枪手被警员击毙。案发在东部新斯科舍省一个的小镇，历时12小时，凶徒在多个地点开火，警方在一间住宅的内外发现多具遗体。 警方话枪手一度乔装警员，驾驶嘅车辆睇起嚟好似警车。警员喺一个油站发现佢，并将佢击毙，暂时未知犯案动机。医管局传染病中心总监曾德贤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公立医院的资源包括负压病床的数目足够应付中型的疫情爆发，但如果将来面对更大的疫症，就可能要动用其他社区资源，例如是设立类似武汉的方舱医院处理轻症病人。他承认处理今次疫情在流程上有少许的甩漏，例如未必能够及时将确诊病人送院，医管局会检讨如何改善。被问到试用新药瑞德西韦治疗新型肺炎病人的进展，身兼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的曾德贤说，玛加烈医院至今已经有17名的病人试用，发现瑞德西韦的退烧能力较强，超过一半试药的病人试用之后两日内退烧，病毒量亦都是有降低，但是降低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副作用方面，部分病人接受药物注射之后血管会发炎，肝酵素亦都会上升，但是情况不严重，暂时亦都未见到有严重的副作用。美国累计超过75万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超过40000人死亡。纽约州州长葛姆说，纽约州疫情开始下降，但是现时仲是不能够轻易恢复经济活动。葛姆在记者会表示，包括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在内，多个指标连续几日下降。他说如果趋势持续，可以认为疫情高峰已过。他同时强调，抗疫工作只是结束上半场，绝对不可以松懈。任何复工和恢复生产的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大规模检测、掌握疫情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但是纽约州目前还未做到这一点。葛姆说，下星期开始纽约州将会积极展开大规模抗体检测，了解有多少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民主和共和两党就协助小型企业提供援助的刺激经济措施接近达成协议，预计可以在当地星期一取得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展示进行快速测试新型冠状病毒所用的采集棒。他说美国已经采购大量采集棒，稍后会以国防生产法的方式增加在美国本土生产。有企业和政府接近达成协议，到时每个月可以生产1000万份采集棒，之后甚至可以增加产量到2000万份。特朗普认为今次疫情显示供应链重回美国的重要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9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7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7.2跌2.4，阿里巴巴204.2跌3.4，友邦保险72.9升3毫，中国平安78.65系升5仙，国美零售系9.1升1.7，百威亚太21.6升1毫，汇丰控股40.05升5.5，中国燃气23.6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8，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7点，跌219点。 港金现价报15,48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19美元，卖出1,68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啊。咁反方向去翻沙田市中心都系挤塞，龙尾就喺美林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翻荃湾方向咯，近住文化博物馆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反方向去翻沙田市中心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美林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啦，西行就比较车多噶。咁喺九龙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骏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喺丽业街。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支路落翻去伟业街咧就比较车多。咁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宠物公园；屯门公路去翻九龙啦，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新丰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大家。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40，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就有小白，早晨。 早晨啊 ，Barbie。 系啦，咁啊，请埋阿 O 出嚟睇下点使钱，点玩法先。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小白，早晨，早晨。咁啊， 今日可以讲下呢一个，因为大家都留喺屋企冇咩做啦，系啊，咁啊，平时咧呢一样嘢咧，可能小弟就会出街买嘅，咁但系咧啊，依家可以 D I Y 自己做，其实咧听过人哋讲啦，几年噶啦，都冇的起心肝自己试下做呢件事，咁但系你知啦，近排留喺屋企时间多咗嘛，咁喺屋企，喂，你系咁煲剧，系咁即系做家务，咩都做晒啦，即系 work out from home 乜都做晒，你都仲有啲时间整落嚟，咁点咧？喂，试下 D I Y。歪梅酒喎、 哦，梅酒 系啦，咁啊，我唔知道小白有冇试过自己酿梅酒， 有啊， 有啊，系咪？ 系啊， 成唔成功？ 都冇话唔成功嘅， 都冇话。 你成功嘅标准系咩先？ 好饮啊，好见仁见智嘅，有阵时又 系啦。嗱，但系自己酿出嚟嘅呢个梅酒咧，或者自己浸出嚟嘅梅酒咧，即系啊，觉得好似。好似仿佛自己都系个酿酒师咁样，喂，做法好简单，原来真系，咁但系咧，酿梅酒咧系要喺呢两三个礼拜酿嘅，根据果栏嘅师傅们咁样。 点解咧？系因为啲生果当做啊？ 系啦，芭比讲啦，冇错啦，就原来咧每年啊四月五月， 哦，你都可以有围巾喎。 呢个系啦， 其实我系估嘅啫，不妨都系一系就系天气因素，一系就系啲生果当做嘅啫。 咁啊，生果就当做。每年四五月都是这个青梅大造之时，有些朋友就会选择让一些靓的梅，就是日本的青梅可以迟一点养，但是如果你说你是初学者的，好像阿 O 那样，喂，自己第一次试一下养，你可以买内地的青梅，价钱便宜很多的，是啦，日本的青梅是五份六倍之多，即可能本身 但成功率会高一点，我自己会觉得 关事吗？ 因为梅靓靓嘛， 系啊系啊，咁、可能都有关系嘅，不过唔紧要，你咪当即系预习一次先咯，买啲内地梅试下个感觉先，试下个感觉。 喂，我有个问题想问咗先啊，喺开始讲呢个酿梅酒，即系酿梅酒之前咧，我想问你哋拣梅嘅时候咧，系咪会试食晒咁多种咧，先至决定买边种噶？ 哦，嗱，拣梅嚟讲 咧，我信阿士头婆 嘅啫， 系我都系信老板。老闆的選擇，不過有講的就是咧，Barbie 你都講得啱啊，揀梅咧，咁你要睇下佢咧喺 pat pat 個位置，咁梅頭同埋梅尾你就識分啦 ，pat pat 個位置咧，相對扁咧就唔會太酸嘅，係啦，呢個就係、是。即係叫做用家心得啦，或者老闆嘅一個建議咁樣啦，咁可以分享一下啦啊！咁你話喂，究竟釀呢個梅酒個黃金比例係咩咧？咁亦都好直接咁樣可以咧令到大家釀出嚟嘅梅酒究竟好飲唔好飲？嗱、酒嘅份量咧係兩份酒、兩份青梅同埋一份糖咁樣啦，咁做法好簡單，頭先都講啦，即係你首先咧將啲青梅咧浸四至到五個鐘，跟住咧就去除咗個結尾，跟住咧就將粒梅咧完全咁樣咧去收乾個水分。意思係咩咧？攞嗰啲廚紙印到嗰個青梅係完全冇水嘅，因為咧如果你攞埋有水分殘存喺個青梅嘅表面嗰啲咧，就會容易令到你個酒咧就窩火啦，容易發霉，所以咧完全咧喺浸落去酒之前咧，完全要索乾曬啲水分嘅，跟住咧就喺個梅嘅 pat pat 嗰度咧，就打個十字，用刀切開一個十字，跟住咧就將你想擺嘅梅咧擺落去啦，一浸梅，一浸冰糖。冰糖記得用翻啲黃色嗰啲冰糖喎， 黃冰糖啊嗰啲叫做， 係啦，唔好用白色嗰啲冰糖喎，係啦，咁啊擺落去。 我都中意黃冰糖多啲， 會令到咧 香啲啊，甜啲， 顏色係啦，香甜啲啦，同埋浸出嚟個效果咧有琥珀嘅顏色。 哇！ 係啦，咁啊，即係個色好睇咧，好多酒評人都覺得好正喎咁樣。咁啊，總之一浸梅，一浸冰糖，一浸梅，一浸冰糖，梅花間竹咁樣去間住咁樣啦。咁咧落嘅酒。方面咧都有幾種可以揀嘅，包括咧你可以揀伏特加啦，可以揀威士忌啦，或者咧傳統嘅叫做中國嘅米酒咁都得嘅。咁、小白你嗰陣時釀係擺咗咩酒落去啊？ 都係薩茄 係咪？日本嘅清酒 咯，日本梅酒變成咗，係 啦，日本嘅梅酒咁樣。 差啲講埋牌子添，咁啊，因為太黐埋佢。 喂，嗱呢個都好多斟酌嘅。嗱，我就係初學者啦，我就放咗呢個中國嘅米酒落去嘅。咁、有啲朋友話：喂，如果你放威士忌咧，就相對就烈啲啊，出嚟個感覺。咁未必啱一家大細飲啦。你知梅酒可能好多時都係女士咧，去到一間日本餐廳咧，即係個男人可能飲啊啤酒或者飲日本嘅清酒，但女仔咧會傾向想飲梅酒嘅咁樣。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嗰啲主婦又可以試下浸啦，浸完自己又有得飲，跟住又可以 share 下俾個老公飲，咁你都覺得好正啊！哇，即係究竟浸出嚟嘅梅酒會係點咧？ 酸酸甜甜咧，女士實中意，我成日覺得 係 呢啲感覺，跟住又叫同佢講話呢啲酒嚟㗎，但又酸酸甜甜又入口咧，所以我覺得女士係非常喜歡。 小白，我頭先咁樣講完，有冇喚醒你？今年都想浸一浸梅酒咧，见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少少吓。 咁啦，而家 点解啊？ 陪仔啦，而家 即系你，但系我头自己做落咧，或者睇翻。 而家整汉堡包先啦，同 或者榨果汁可能系。 跟住佢，你又整啲沙茄嗰啲梅酒，其实佢又饮一两啖，咁你知得个几岁人仔， 咁咪瞓得好啲咯。 冇， 好接触酒精为妙啊！咁呢啲对于阿欧嚟讲都好崭新嘅，即系自己浸下呢个 DIY 嘅梅酒，咁浸多咗又可以同叫做朋友 share 啦，到时睇下三个月后咧有冇机会攞翻啲梅酒同你哋。分享下啦，一小杯咁样啊，都几开心，我都几期待呢个成果。不过 系咪你第一次浸啊？今次 系哦，第一次浸啊，因为旧时饮梅酒咧都系出街买嘅，咁但系依家你知啦，网上好流行咁，你在家留在家抗疫，个个都系煮食大师傅嚟噶啦， 系啊， 煎块牛扒又话要学 Gordon Ramsay 咁煎，跟住咧浸梅酒又话 到个大把时间慢煮，你知唔知啊？成日都话慢煮就 系 你唔想等啊嘛， 系啊， 打時間 係啊， 真係打時間啊！所以即係希望咧，即係唔使等三個月，等到啲梅酒開嘅時候咧，大家除口罩先可以開得嚟飲，可以早過三個月咧，大家可以除口罩啦，疫情就過去啦，咁大家可以咧飲翻杯，開開心心。因為咧真係好耐冇見啲朋友啦，咁有陣時兩杯到肚都在所難免啦。不過咧最後咧俾埋呢個梅酒嘅小 tips 俾大家啦，根據咧呢個浸梅酒嘅大師傅咧去提供嘅，就係、是、咧可以用咧唔同嘅酒去浸啦，而且咧最好咧每年浸一啲。咁就唔怕咧，突然間有一年冇得飲啦。即係你，如果你浸開梅酒咧，你每年都 keep 住浸。咁你話喂，擺三個月就飲得係咪真㗎？係真嘅。不過咧，如果你有耐性浸夠一年嘅話咧，相對味道就會好一啲啦。而且咧，浸得越耐咧，酒方面咧越醇厚咁樣。咁仲有最後一樣嘢就係咧，你放置呢、這個即係浸梅酒嗰個樽啊，嗰、那個器皿咧，要放喺陰涼嘅地方。如果咧你俾陽光咧直接去曬嘅話咧，咁就唔多掂啦。而且咧，每十日咧要幫啲梅酒做下運動嘅。 點做運動啊？熬下佢。 係啦，因為咧， 呢個我又冇做喎。 係咯，通常擺喺度唔會搞佢噶咯。 要做啊！呢個係嗰啲梅酒之達人講噶，每隔十日咧就要將個器皿出嚟咧搖下佢啊，順便咧自己做埋啊在家嘅 workout 咁樣啦，我話佢當佢啞鈴咁樣啊。不過你就最好唔好打爛佢啦，令到咧中間嘅糖分咧就可以溶解咁樣，咁啲糖分就唔會積聚，或者即係浸出嚟嘅顏色咧都會相對啊較為有呢、這個。琥珀嘅顏色咁樣啦，咁大家留喺屋企嘅時間多咧，又可以咧趁住呢個時節啊，咁買啲梅翻去試下浸下，釀製屬於自己 DIY 嘅梅酒，咁都係啦。酒精方面就淺常啦， 係啦， 冇飲過量啦，飲咗酒又冇揸車啦， 係啦， 小朋友又冇飲啦， 係啦， 呢啲免責嗰啲我都完全背曬，亦都識得講噶啦。 真係啊，歐講得啱，除咗話要擺陰涼住咧，即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嗰啲咧，真係要將佢擺喺一個小朋友接觸唔到嘅位置啊！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大件事啦嚇，冇俾佢亂咁飲咗一啲以為係果汁咁靚啊嘛個顏色係咪先？叫琥珀色咁啊，大家真係注意一下啦。 星期一啊，就等大家可以飲翻杯啦，開心一下啦嚇。 都 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以少女姿态，哪怕最恋很怪，如何能让你变一位少艺？原来亦会快乐到越笑会越伟大。跳过了边界，以跳脱姿态，跳过最急风大，别学习变威，看世俗变坏，如其还到一起梦，若学想放大。Get away, get away, 哪个要怪要变坏，谁人成熟到要将感觉变坏。 Get away, get away, 或是需要 get away, get away and free, get away, 你会清楚 嚟自李靖君的 Get Away， 不知道令到你可不可以都心情放空一阵，逃离了个现实。 只歌就 Get Away 了，你说 Get In 了的就是有我们的 Come In 了的，有我们的听众Kitty，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Bobby 和啊小白。 是啊，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跟我们一起 share 一下先。 今天是我七十岁生日。 哦，你自己七十岁生日啊？ 是啊， 咁我哋咧就真系要借呢个机会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多谢多谢。 啊、有冇啲庆祝嘅活动啊？你 今晚同啲仔女食饭咯，而家限聚令，只有四个人，啊、我哋四个人食饭咯。 系咪啱啱好啊？咁系。 系啊。 哦， 咁咧。吓、啊。系、啊，就听日咧就我个女阿 April 生日。 系。 吓、 啊，咁、哦、啊有庆祝啦，定系今日夜晚嗰餐饭就食埋啊？ 通常都一次噶啦， 系啦，限聚令啊，唔好食咁多转添啊，而家 系啦， 由细到大都系噶啦，一齐做生日噶啦，系、啊， 其实一齐都好开心。 系啊，有时家族开生日会，咁咪仲更加高兴咯。今年唔搞得啦， 系、 今年系啦，呢、這个疫情唔可以搞咯，所以我又试下打电话又俾我打到、 啊。吓、啊。 咁啊啱啦，今年雖然咧就冇得好似即係以前嗰時候都係大搞啦，係咪？食飯都係四個人一齊食啦，咁啊，但係都有個特別嘅就是、神光 Morning Call、啊，為你今年嘅生日咧添上好多嘅歡樂啊！ 系啦，我就觉得啊，七十岁特别啲事啊，打电话啦， 系啦， 又俾我打到喎。 有啲乜嘢特别嘅生日愿望啊 ，Kitty？ 梗系身体健康啦，而家吓。我祝各人都系身体健康咯。 系啊，咁啊最紧要啊吓。 系啊，我哋兄弟姊妹就好多嘅，我有八子弟妹噶，我第二嘅。 哇，好多喎、 啊。所以咧，幾乎每個月都有人生日咯， 好熱鬧呢個家族，我感覺到。 係啊，尤其是咧六月咧，六月我個妹啊登陸喎、我弟嗰個妹啊，特別點俾佢聽啦，佢六十啊，今年 好啊， 細嗰個妹喎，係啊， 叫咩名啊？細嗰個妹妹， 淑英， 淑英，淑英都生日快樂啊！ 係啦。咁我哋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人生日嘅，咁预祝各人都身体健康啦， 最紧要喎、 愉快啦，根本由一月至到十二月，个个月都有人生日， 咁就最开心啦。每一个月呢都可以呢，即係而家出唔到嚟，但都可以呢成日多啲打电话傾住偈呀，视像呀、大家见下面，喺个视像嗰度见下面呀，都係开心嘅一件事。 群组嗰度多，我哋喺群组度囉。 哦，群组系啦，群组又得。 仲紧密啦呢、這个联系。 係啦，啱㗎啦，咩都傾啦。总之大家生日嘅就生日快乐啦，好唔好 ,Kitty? 系啊， 你都系呀，七十岁生日快乐啦。 仲有我祝啲医护人员呢都要緊守崗位、保持自己的健康，同埋嗰啲清潔工人啊，佢哋咧走在最前線咧，都係要身體健康咯。 明白。 係啊， 佢哋都聽到噶啦，我哋好多人都為佢哋默默打氣啊，係咪啊？ 係啊， 係啊，而且咧，我係紅十字會旗英團嘅34團啊。我祝埋我哋啲團友咧，個個都身體健康啦，尤其是我哋團長。阿 Rachel 啊，女姑娘啊， 个个都咁精灵啦，个个都咁精灵啊，要好似你咁醒目、啊。 喂，我哋好多服务噶， 系嘛？好啦好啦， 咧就冇啊，停晒啦。特别咧，我哋要多谢阿豆豆咯，疫情事务高级主任阿豆豆咯，佢好照顾我哋啊，系咯。 系，大家都听晒啦，而家就要听埋歌添啦，好唔好 ，Kitty？ 好啊好啊，祝各部门嘅姑娘身体健康啦，个个都 好， 我点嗰首系 狮子山下，冇错，而家一齐听下。 多谢你电话 ，Kitty， 拜拜。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一首歌曲嚟自罗文嘅《狮子山下》，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9啦，咁啊，转头有风骚快活人， 冇错，希望我哋嘅正能量继续延续落去啦， 听日再见，拜拜。